發言人說，加拿大和他一小撮盟友完全不關心涉疆問題的事實真相，不在乎新疆人民的人權狀況，他們一再炒作涉疆問題，就是要打住人權的幌子，破壞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製造干擾和障礙。美國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一間超市發生槍擊案，警方說多人喪生，包括一名警員。當局拘捕一名疑犯，正在醫院接受治療，仍然調查緊犯案動機。事發在當地星期一下午，目擊者說聽到槍聲之後見到三人倒地，警方從超市內帶走一名赤裸上身、腳部流血的男子，將他鎖上手扣送上救護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4点，跌5.1点，总成交金额39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1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斯摩尔国际50.95元，跌15蚊。腾讯控股639元，升5.5。新上市的百度集团253.4。美团320.4，跌2毫。盈富基金29.12，升2仙。阿里巴巴232.2，升1蚊。小米集团26.45，跌3毫。中国平安94.15，升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10.753，瑞士法郎8.405，澳元5.999，加元6.197，新西兰元5.524，欧元9.267。每百日元对港元7.1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835。日经平均指数报29,323点，升149点。港金现价报16,08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93美元，卖出1,733.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排到窝打老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市民去接种疫苗。 其实接种疫苗有乜嘢帮助呢？ 帮助就大啦，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传播率，若果全家人都接种咗疫苗，一家人就可以得到保护。除此之外，疫苗会刺激免疫细胞产生抗体，对抗病毒入侵，咁就算感染病毒，严重情况亦会减少。仲有啊，若果有足够嘅市民接种，就可以产生群体免疫，令疫症喺社区爆发嘅机会大大减低，保障我哋嘅医疗系统。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啦，早晨有桂花田，早晨有程振鹏， 早晨有程振鹏，早晨有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系啊，咁今日节目咧，我谂咁大家好多听众咧都同我哋嘅心情一样啦，因为琴晚就大家同一时间就睇到呢、這个即系噩耗啊，咁所以可能我哋今日咧你都会大家个心情都会系比较怀念阿艳琼。系啊，即系我哋呢一位即系陪伴住我哋嘅年轻同事，咁啊突然间走咗，咁啊所以不如阿彭仔你睇下，琴日你哋收到呢个消息，睇下有冇啲咩仲系可以同我哋即系介绍一下， 略略讲下嗰个时序啦，或者系个经过啦吓。喺寻日咧星期一嚟噶嘛，咁啊。咁啊，阿瓊咧，其實就上個禮拜五嘅時候做好端端咁樣翻工噶嘛。咁啊，禮拜一嘅時間，尋日就去到上晝都差唔多接近完啦，都唔見佢出現啊，亦都冇任何信息咧，即係回覆，即係究竟係咪唔舒服啊，定點樣？咁都覺得有啲奇怪啦。咁開始咧就佢嘅拍檔啊，佢嘅團隊節目嘅團隊都發現就係譬如啲社交平台啲冇再更新啊啲時間咁，咁都擔心啦。咁於是乎我個崗位咧咁更加需要去查明啦。咁我都有聯絡翻我自己部門嘅負責人士嗰邊嘅同事啦，了解一下攞啲資料或者係請佢哋幫手去接觸佢嘅一個緊急聯絡人啊等等。咁最後係有聯絡到佢哋阿瓊嘅屋企人啦，咁但係咧就跟住落嚟咧就開始啲信息係比較有少少咧就係收到啲又收唔到啲咁樣 嚇， 可能真係事出都好突然啊，所以我哋唔肯定究竟發生乜嘢事，於是咧就直頭我同佢嘅節目嘅監製啊，同埋普通話台嘅同事有一位啦，咁我哋三個人就不如去佢屋企嗰度咧，去睇下究竟咩事咁樣。咁啊，去到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警察啦喺度啦，有救護啦喺度啦，咁亦都有瓊嘅屋企人喺度，親戚喺度。 係 咁就當其時已經係講破咗門入屋噶啦，已經因為反鎖咗，拍門冇人應。咁啊，見到現場嘅消息就講話喺房間嗰度咧，就佢係瓊咧就瞓咗喺度，咁但系咧都已經唔喺度噶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嗰個嘅時間究竟係幾時咧？都唔知啊， 要當局啦，要當局去即係最後公布啦。 咁啊，等即係可能係法醫嗰邊，唔知需唔需要做一啲嘅工作啦、功夫啦咁。咁但係有接觸到佢哋瓊嘅家人啦，咁啊了解咗。 個情況，大家交換咗contact， 咁我哋都會咧係即係有啲協助，希望可以咧係提供到俾家屬啦。咁而家都有啲聯絡，因為譬如究竟大家喺一啲嘅文字嗰度咧見到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嘅原因，都唔敢好去講話其實係咩原因。不過我只能夠講咧，就係叫安慰嘅咧係。現場的消息咧，係講到係並不是有人入屋，去 哦，即係唔係呢啲意外咁樣。 現場亦都見唔到有搜掠嘅痕跡，咁就已經係同埋本身阿瓊都冇據現場嘅消息講翻就係冇傷口啊，冇話有咩傷痕啊咁樣。咁啊，叫還安慰啦嚇。咁呢位咁年青嘅同事咧，即係佢嘅笑聲咧係抹唔走嘅，即係永遠都喺我哋每一個嘅同事啊，同埋我哋嘅聽眾嘅心裏面嘅。咁啊，大家都係好懷念佢噶。 係啊，琴日我諗大家最覺得突然嘅，當然就係好似可能早幾日仲係同佢有好多相處啊，有好多即係工作上面嘅經歷啊，或者可能直情下啱啱係咪同佢一齊離開公司咁？你估唔到原來就即係你禮拜一翻嚟，原來你會見唔到佢，你冇人會估到呢件事，真係 人生無常啊！ 真係好無常，但係好緊要，太近啦！我琴日都用咗好多時間，先至放得低嗰個情感，因為真係朝見口晚見面咁樣，成日譬如我哋完咗節目咁樣，跟住我哋用完房之後咧，即係隔離直播室個房就話阿瓊同佢就阿波仔咁，佢哋就會繼續用啊，或者再訪問嘉賓啊，咁樣仲係咯。 咁都多謝有聽眾啊，或者有啲網友咧都 關心佢， 係啦留言啦，去安慰大家啦，咁都係多謝大家嘅關心嘅。咁相信咧，即係阿瓊咧，佢咁愛呢個廣播工作咧，又咁中意音樂咧，咁未來日子咧，就算佢唔係個真身唔喺度啊，佢嘅精神咧就同我哋同在啊，我哋都會播多啲好歌啊。 是盛放，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笑年月在破，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世？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 明白最初。 好多朋友都话希望送呢只歌俾离开咗我哋嘅阿琼啊，未来见啊，系啊，相信喺唔同嘅地方佢都会陪伴住大家嘅。好似彭仔所讲咁，佢嘅广播嘅生命咧，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咧都会继续延续落去嘅。 佢嘅精神咧一定会继续同大家同在啦。咁如果讲到咧同阿琼之间咧工作嘅点滴咧，其实我想分享一个嘅小片段啊。咁就彭仔虽然同阿琼咧就唔系话即系合作咗好耐，都系过咗嚟二台啦，同埋之前合作呢一个喺金曲嘅时候啦都会有一啲工作上面嘅一齐去做嘢咁嘅。咁时间唔系好耐，但系有一个嘅片段咧就咁嘅。呢、這个咧我觉得咧系好搞笑嘅。那个搞笑嘅地方就在于咧，我系点都喺佢嚟讲系一个前辈啊，或者系一个长辈啊。但系咧佢有一次嘅对我的鼓励呢， 是 我是觉得呢那个开心呢是劲过呢我楼上那些老板赞我。 他怎么鼓励你啊他 有一次有一个星期的龙虎榜那个礼拜有一首歌成为冠军歌。咁之后呢那日的龙虎榜完了之后呢播出之后呢阿琼呢就俾咗个短信我。佢话俾我听佢连带埋一个其他街外嘅一啲评论嘅一啲文章。咁就 send 俾我睇，佢就好高兴同我讲话佢认为我做咗一件好事。令到一啲人哋唔会睇得上眼或者係会好冇机会嘅一啲歌手或者一啲歌呢都可以咧喺我哋呢一个龙虎榜入边咧上到去啦， 系系 咁佢俾嗰个嘅鼓励咧系系我觉得系好系一种认同啊，一种认同， 明白 啊，即系你知我哋呢啲年纪咁大嗰啲咧，就最惊嘅就系嗰啲后生嘅咧唔侵我哋玩啊， 系啊，或者撩嘴啊咁。 但系嗰一次咧我好感受到咧就系、是。我都被接納啦，嗰一種嘅開心咧，係好難形容，同埋好似從未試過咁樣嘅。 因為你會覺得你自己同佢都相隔到一段時間， 因為通常我哋受人讚賞嘅，可能就係我哋來自上司嘅，係嘛？就好少可咧自己嘅 後輩 咧去讚賞。哇！原來嗰種嘅感受咧係好甜嘅， 咪同埋你諗下，你諗下阿瓊佢嗰個讚賞咧，佢唔係。好似老板嗰种咧，话啊，你呢个节目好多人听啊，你攞到一个点样嘅数字嘅成绩，佢反而话俾你听咧，喂，老板啊，你做嘅嘢咧，原来个乐坛上面系有贡献，系有帮助啊。佢真係好投入喺嗰、那個即係音樂領域裏面咧、 啊， 其實唔關佢事噶嘛。你可以話幫到嗰樣嘢， 佢真係當咗自己， 但佢當咗自己即係可以 係 可以一齊協助呢個音樂界發展咁樣咯。所以其實點解你見到今日好多有啲歌手朋友話懷念佢嘅時候，都會覺得話佢好有熱誠咧，就係呢度你見到嘅。我最初認識佢嘅時候咧。佢就未過嚟耳台㗎。嗰陣時咧，普通話台咧，咪成日拍好多短片嘅。大家有一輪我哋好中意拍短片咧，佢成日都有個佢嗰個短片咧，就係佢試好多唔同嘅嘢咯。我又見到跟住我話：我點解呢個同事咁癲嘅？因為佢玩得咧，可能玩高卡車佢又試 啊。 咁但係咧， 好多挑戰佢都接受啊。 係啦，咁跟住但係佢走出嚟咧，佢嘅身形又唔似成日要做運動喎，所以當時佢個反差好大咧。但係你見到佢冇嘢喎，即係佢好熱誠啦，好積極啦， 好靈活嘅， 好靈。 灵活嘅。咁佢嚟到二台咧，其实佢系我综艺宅男嘅监制啦。 系啊。 咁但系除咗呢个例行公事之外咧，咁就每个礼拜，譬如咧，当我录完音啊，或者有阵时留喺度嘢咧。咁你見到佢同啲同事嘅對話咧，哇！嗰、那個我覺得先至係精彩，因為 佢嘅豪邁咧係充分喺佢嘅言語之中咧表達嘅。 係啊，同埋佢啲人話佢好中意音樂咧，其實就唔係淨開咪幾個鐘嘅，就係我就話喺 office 咧聽到佢會同其他同事可能會爭論嗰啲歌啊，又或者佢會真係好有熱誠咁推介話台灣最近有咩新嘅作品，因為佢又唔係淨係 plug 主流嗰啲歌咧，係可能有陣時係即係台灣啲 indie band 嗰啲。佢都會 台灣嘅歌啊，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你話一個人佢係咪即係真係中意佢自己嗰個工作領域咧？你睇佢收工之後仲討唔討論，仲傾唔傾？好多人收工之後，喂，冇啦，我冇走咗啦咁樣，咁所以你會覺得阿瓊佢嗰個即係真誠。喺呢度你見到咯， 呢個專業精神都係要 去 學習啊！ 我認識阿瓊咧，係我哋喺二台，喺我哋嘅香港電台咧，其中一個好大型嘅活動啦。佢係肯樂意去扮演一個角色，呢、個角色，但係真係話俾你聽， 係變咗個標記啊， 天衣無縫啊！呢、個印象我仲而家喺個腦海裏面，佢就係扮阿愁啊，係啦，嗰、那個卡通人物，係佢完全將自己變曬 入型入格啊， 嗰、那個樣係搽曬藍色，用咗好多時間化嗰個妝，係咪？ 又肥嘟嘟咁樣， 又肥嘟嘟係好襯好似。這個印象是我最深刻最印象難忘，即是同埋佢係願意樂意去做呢件事呢、其實 好玩 個女孩子係 啊 真係啊。 這個呢我覺得我哋以前二台同事阿信呢，我真係覺得佢 Facebook 嗰段呢係好值得可以引述出嚟。佢話就係佢一樣，佢好記得阿瓊就扮阿愁啦，跟住佢就話呢，希望呢你而家喺天上面呢就可以遠離呢個憂愁啦，係啦，即係永遠都唔會再愁，因為呢個角色本來喺個卡通裏面係代表好多愁善感噶嘛，係啊，代表好多憂愁。咁我哋梗係希望佢而家呢個離開之後咧，佢係可以快樂嘅。佢我哋真係每一日咧，你記得佢都係嗰、那個。好开心喺度，好豪迈。头先彭仔你嗰豪迈啱嘅，佢唔系温柔咁笑嘅，佢直情系哇爽朗 嘅， 系啊，希望系啦，每天继续用佢呢种笑声，继续喺佢唔同嘅地方好好咁样生活落去。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在下星期一同意在北京开会，审议有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欢迎有关时间表，特区政府正是分秒必争落实本地修例工作，并且尽早提交草案。林郑月娥说，政府要创造空间给立法会更多时间审议修例，重申如果立法会需要密集式开会，正在审议的其他政府法案可以暂缓审议。 我是很欢迎这个的时间表，可以在三月之内紧接着全国人大在三月十一号作了决定，可以召开一个特别的常委会会议，因为它就会令到我们可以在一个非常之紧凑的时间表里面，是分秒必争地去顺利落实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希望通过的附件一和附件二。至於特區政府在有了人大常委修訂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之後，要隔幾耐才能夠提交一條草案去修改本地相關的選舉法律呢？沒什麼可能，好像你說第二天，我想沒什麼可能，但是我們真的都是分秒必爭，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呢是提交條例草案拎入去立法會，又交俾立法會審議。立法會就住一個咁重要嘅議題咧，係需要審議嘅。我唔會因為今日立法會咧，絕大部分係建制派議員咧，就認為佢哋唔需要審議，或者係需要好快咁去決定通過呢條條例草案。所以我哋嘅工作另一個宗旨咧，就係為立法會創造最多嘅時間，俾佢去審議呢條條例嘅草案。讓他們可以履行到作為立法會議員的憲制的職能。我亦都是已經表示了，現在正在審議的其他政府法案是可以暫時緩一緩，令到這條條例草案可以有最多的時間給立法會來到審議。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將會盡快進一步放寬可以接種新冠疫苗的優先群組，最终目标是16岁以上市民都可以接种。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昨日大约有25000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而本港每日接种疫苗的处理能力可以达到50000名市民。如果公众持观望态度，就是没有用尽现有容量。他指出，以接种科兴疫苗为例，接种两剂疫苗后至到出现抗体的时间大约要6个星期，日后当局如果要提供便利措施亦都会以此计算。被问到打疫苗有什么诱因，聂德权回应说，最大的诱因是保护自己和家人，当局正是积极思考放宽和便利措施，但是强调要考虑如何能够避免疫情再爆发。南韓總統文在寅和夫人金正淑在首爾一個衛生站接種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南韓今日開始向65歲以上人士接種阿斯利康疫苗，文在寅和金正淑分別是68歲和66歲。另外，南韓新增346人確診新型肺炎，事隔一星期降至少於400宗，再多7名患者死亡，累積9400多人確診，1704人死亡。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18点，跌267点，总成交金额5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8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9点，跌1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斯摩尔国际48.2，跌17.75；腾讯控股629.5，跌4蚊；美团311.2，跌9.4。小米集团25.8，跌9.5；百度集团新上市系报253.8；阿里巴巴230.4，跌8毫；盈富基金28.86，跌2.4；中国平安93.65，跌3.5；碧桂园服务71.8，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7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4，人民币6.512，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9,243点，升69点。港金现价报16,08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55美元，卖出1,73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挤塞，咁去九龙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银影路对出，反方向入去清水湾龙尾就去到郑直之中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在巴黎罗浮宫有一幅名画相当出名，仲吸引好多人特登飞去法国一睹佢嘅风采。 我知道，是达文西嘅蒙罗丽莎。 究竟呢幅肖像画点解咁出名呢？达文西点解要绘画呢幅蒙罗丽莎肖像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寻找名画蒙罗丽莎》， 由 Ben Sir 欧阳伟豪声音导航， 带你寻找名画背后的故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嘅香港居民提供喺大湾区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唔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嘅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瞬间看 channel 咧，今日直接推介一条片啊！呢条片如果你俾我攞个标题咧，可以咁讲嘅，就系珍惜你生命里边啊每一个相遇嘅瞬间啊！片中咧系一个被誉为系胡须邋遢嘅一个胡须男人啦，喺度弹琴嘅。咁啊，但系啲人就话啦，结局咧原来就系非常之令人哋感动嘅。咁点解咧？因为呢个片咧就系呢一个胡须男人咧，佢就喺外国啦。佢就每日都會喺自己屋企度彈琴嘅。啊，咁佢開頭彈琴嘅時候，佢發覺好有趣喎。佢彈琴彈到一半咧，佢就聽到隔離屋咧有人用鋼琴聲咧嚟同佢和應。開頭咧佢都以為巧合啦，去到後來咧佢就發現，咦，自己可能係彈緊一隻歌嘅上半段，特登停一停，嗰個人咧竟然可以接到下半段咧延續落去。咁啊，除咗可以證明咧，即係隔離屋嗰個朋友係有心同佢一齊，即係伴奏之外咧，咁亦都見到，咦，其實對方都真係一個喜好音樂之人喎。如果唔係，都好難可以咧，即係同你用呢一種咁樣嘅配搭咧演奏呢個樂曲。咁啊，久而久之咧，佢就覺得哇，同隔離呢一個即係好熟悉嘅陌生鄰居咧，就變成咗知音啊。咁啊，每日都會彈啦，每日都會彈啦。咁啊，後來咧就認識到隔離咧，佢話都應該係時候要見面啦。咁啊，佢有想像過隔離嗰係咩人嚟嘅咧？會唔會係一個女士咧？會唔會係一個即係好似劇情裏面出現嘅一啲女主角咁樣咧？哦，誰不知原來揭曉咧，唔好意思係個男人嚟嘅。咁男人同男人都可以傾偈嘅，不過仲要唔係一個同佢同年紀嘅，因為呢一個彈緊即係琴嘅男主角咧，其實都係得個三十零歲嘅啫。咁但係佢話隔離咧嗰個鄰居咧，原來一個78歲嘅阿伯伯嚟噶啦。阿伯伯唔弹得琴啊，可以。咁佢又问阿伯伯啦，喂，点解你每日都喺度弹琴，仲会同我和应咁样嘅？哦，佢先至知道咧，原来系一个洋葱嘅故事嚟噶。个伯伯话俾佢听咧，原来佢系同太太咧就即系搬嚟呢度暂住嘅啫。咁但系佢话个太太咧之前就已经患咗呢个新冠肺炎，就已经过身。佢话咧佢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度好寂寞。咁啊好在咧听到即系呢一个胡须男人嘅钢琴声咧。就令到佢都有一种想同佢弹琴嘅一种嘅即系安慰，而且咧，佢话佢开头咧每日晏昼两点弹琴咧，原来就系话因为以前佢太太就系好中意喺呢个时候咧听到佢嘅歌琴声嘅咁样，哇！咁所以呢个胡须男人听完之后咧，佢都觉得即系好戥佢觉得伤感，但系亦都会觉得咧咁都好啊，我嘅琴声都可以安慰到呢个伯伯啊咁样，咁佢哋就继续咧约定就弹琴。个伯伯仲话咧，其实佢过多一排都会搬走噶啦，因为佢都要离开呢个伤心地啦咁样。咁点知条片去到最尾咧，呢个胡须男人咧就话俾即系拍片嘅观众听咧，佢就话今日咧佢等唔到个伯伯咯，原来佢话个伯伯咧最后都走咗啊。是离开了世界的，因为可能真的年纪都大了，所以他就很孤独地就自己弹埋最尾的这一只歌。哇，这个即片段因为他自己记录低就将他摆上网。很多网民都会觉得哇，这个真是即没办法可以想象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奇缘。由琴声开始你就认识了隔离的这一位的朋友。其实亦都是用这个琴声呢可能将两个生命就连结起来。然后你就进入别人的世界，知道他亦都有他的故事。而你的琴声亦都可以给到他一点的安慰。最尾可能他们没有机会再合奏最后一曲。不过我想呢他们亦都会很珍惜。在他们生命的这段日子里面曾经互相有过知音的这段时光。所以这条片看完之后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真的可能你说喂很老生常谈，但我想发生了这么多不同的事情之后大家都要珍惜生命里面的每一天，可能每一分钟每一秒每一粒音符你都应该要当它是最特别的一刻去面对。这个就是今天豪仔要推介给大家听到的这个 channel。就是珍惜生命每一天。交给你了程振鹏，希望你都要振作啊，我们都会看你头做事的，喂，加油啊彭仔。 大家一起去面对啦，一起度过啦，任何嘅时刻都系吓，咁所以咧，即系既然咁多事情咧都唔系控制得到嘅时候，有时都会谂下啊，有一啲咧事情上即系唔好太过执着啊吓，即系放开一点，可能会啊更加海阔天空嘅。今天咧，彭仔带嚟嘅呢一个瞬间看 channel 咧，就系比较实用一啲嘅吓。点样实用法呢？因为佢系咧一啲香港嘅新发明啊，都可以帮助我哋咧喺生活上咧过得好一啲啊吓。相信会系咁啦。咁啊，试完咧就睇到新闻啦，就原来咧喺呢一个嘅日内瓦方面咧，就有一个国际发明展咧系举行咗嘅。咁啊，都系配合翻疫情啦，咁所以都进行网上啦。咁啊，呢一个嘅发明展咧，原来咧都好多。香港的参展团队有成136个，咁当中有14个咧，最后啦，咁啊，寻日公布嘅得奖结果，即原来都是发明展都一个比赛啊，有14项香港的作品咧，系获得呢个评审团咧系嘉许。做金獎14个金獎，咁當中咧都有一啲真係咧同我哋嘅生活咧息息相關，都幫到手啊！尤其是喺呢個疫情之下，其中咧就係包括呢一個啦，由生產力促進局咧佢哋首創嘅叫做咧 No Touch 無觸按鈕，佢個 No Touch 咧其實都幾食字下嚇，佢個寫法咧就係KNOW。No 啦，但咧佢系突出地咧，系将嗰个中间嘅 No 呢两个字，即系 No 咧，系将佢煲大咗嘅。即系其实读起上嚟咧，就真系 No touch 啊，即系冇接触啊。究竟系咩嚟嘅咧？其实就系我哋搭 lift 嘅时候咧，因为疫情之下咧，大家都好客气啊，唔去揿嗰个闩门掣啊，或者系揿好惊咧，揿到嗰啲按钮咧会嗨到啲病毒啊咁样。咁啊，于是乎咧，唔使用神器啦。而家咧，原来有一个咧生产力促进局咧，佢研发嘅无触按钮，咁就系话咧喺嗰个嘅电梯升降机入面咧，嗰啲楼层啊，嗰啲嘅按钮咧，你系只要咧轻轻喺佢前面，即系咧好似隔空咁样。一个好短嘅距离隔空咁，佢已经感受到你嘅热力啊，感受到你嗰个嘅动作咧，而令到嗰个掣咧就会着咗。系啦，那个原理其实就系好简单，就系咁样做嘅啫。咁相信大家都会明白啦，系咪？咁呢一个嘅研发咧，原来都真系外国嘅专家或者一啲评审咧都欣赏，因为话对于应对疫情咧，系开展一啲新嘅项目咧，就非常之系对于市民大众嚟讲咧，一啲好大嘅得着啦。咁所以咧就得到呢一个嘅金奖，一个嘅鼓舞吓。咁其实都系啊，睇翻呢一条片啦，嗱，大家可以喺香港城市品牌啊，呢个系特区政府自己开嘅一个 channel 啦，入边咧就有条片咧就介绍咧呢一个嘅金奖项目啦，就香港创隔空揿电梯装置防疫，呢个就系个短片嘅标题。咁其实呢个短片咧就7个月前已经上载啦，咁当时咧就未攞奖啊，咁啊见得到咧佢嗰个嘅电梯嘅装置咧，原来咧再具体啲睇咧，佢系点样去分辨到你只手系咪向前揿紧想揿嗰个掣咧？原来咧你幻想嗰个嘅按钮嘅跳嗰个标。嗰、那個標板咧就喺你嘅正前方，而喺呢一個嘅左邊或者右邊咧，視乎嗰個掣係設喺左定右咧嘅嗰個近牆嗰邊咧，原來有一條巴咧係一個白色嘅巴咧，就係黐咗喺側邊，那個感覺咧就係佢好似一個紅外線咁，當你隻手指咧向前個標板嗰度想撳掣嘅時候咧，其實就會經過呢、這、一個白色嘅一個嘅好似紅外線咁樣嘅感射器，咁佢就會知道咧，咦有嘢向前想掂啦，咁於是乎咧，佢就會接收到呢個訊息咧，就會著咗嗰個嘅電梯咯，咁所以咧呢一個就都幾方便嘅，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咧最好嗱聲咧就應用喺日常嘅屋企啊或者係公司咧嗰啲 lift 嗰度啦嚇，咁呢一條嘅短片啦同呢一則新聞咧可以話再次肯定咧，我哋香港人咧其實都有自己嘅創造力嘅，即係唔好下下咧。就以为外国那些先好的，那我们不要看小自己，大家继续努力，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彭仔在这里给5个大大力手臂的 emoji 他。 啊，讲到咧，即系日常生活之中咧，出出入入咧，唔知喺揿 lift 呢一方面，桂花田会系好客气咁样等人揿啊，定还是咧，唔好所谓咧，揿咗最多之后洗手咧消毒嗰只手咪得咯，嗬？桂花田系咪咁啊？ 是的，通因为我有一支叫揿电掣的笔呢，咁所以我都会帮人哋揿，或者一张纸巾呢，是的，因为都费事人哋好似哎呀点咁多还掂我点开咯，咁其实帮下人都无妨嘅。创作歌手、导演、KOL、YouTuber、主持人三度通缉自首。是咩事啊？通缉又自首？是啊，黄明志，佢系一个马来西亚嘅创作歌手，又系导演 KOL， 又系 YouTuber 主持人啊。佢咧好中意广东歌嘅，仲同龙巧音一齐唱咗只唱广东歌向香港嘅广东歌咧致敬嘅。咁啊，除咗唱广东歌，佢仲有《我们的海阔天空》啊，都系黄明志嘅作品。早阵子咧，佢去咗台湾工作咧，刚刚咧就翻咗马来西亚咁。通缉同自首系咩嚟噶？佢犯咗事咩咁？事源系咁嘅，喺旧年咧，佢就执导拍咗一套电影，叫做《你是猪》。咁啊，内容咧就话涉及咧校园暴力同埋咧批判当地嘅种族政策啦，俾当地嘅亲政府组织咧举报而被大马嘅警方通缉啊。黄明志话完成咗台湾工作之后咧，就喺社交平台咁话啦，佢将会翻大马自首啊，刚完成7日隔离，咁啊食个好嘅早餐之后咧，就会去警局自首，祝佢平安。仲话如果咧天黑之前冇发文咧，就系被拘留。结果到傍晚嘅时间，佢喺社交平台再次写留言话：我出咗嚟啦，冇被关，真开心。咁啊，继续创作。咁啊，佢话感谢当地嘅大马警察咧，冇扣押佢，仍然对艺术自由有希望。啊，点解分享呢一单新闻呢？因为有一个下昼咁啊，我做完节目仲未走啦。咁啊，阿琼咧就入嚟直播室话：我想借房录音啊。咁当日我就喺个直播室听住阿琼咧，岳阳用电话就访问咗佢其中一位好中意嘅歌手黄明志啊。想喺借呢单新闻话俾阿琼知，佢咧自首咗啦。冇被拘留，仍然可以继续创作，希望你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听到佢嘅歌啦。今日想分享咧2月24日啊，骚动音乐严琼的国语 hashtag， 其实咧播出街咧大约20分钟到啦，但系其实做一个访问嘉宾咧都唔会得20分钟咁少啦，当中嘅剪接啊、拣歌啊、联络啊、mixing 啊。准备的资料好多，心机都唔少啊！大家可以上翻我哋 RTHK Mind 重温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2月24日严琼的国语 hashtag。 记得当年姨妈姑姐最爱劲歌金曲，入面嘅人讲嘅语言听讲就叫做广东。录影底由于歪咗，再睇过，从唔识听唔识讲，不知不觉嘴巴就跟住蠢蠢欲动。当时香港仲系娱乐圈嘅大佬，当时江南嗰啲炮脆佬冚唪唥都仲未红。郭富城陪我跳舞，张学友陪我失落，华仔救我揸摩多，醉女搵黎明平下 disco。班上最挫嗰四个就四大天王，头发就整到。好林生嘅咁先够威风，成日学白虎暗歌，但未见梦中秋香。嫁佢不羁风中陪我草动，首首识唱，但为何成绩不能海阔天空？ 唱一首，拣一首经典怀念嘅广东歌，就算忧郁心难过，唱出一首代表我。唱一首，再一首，不朽最爱的。春的情歌，甜蜜苦楚心迷惘，有你共我。 一人有一个梦想，但未必人人攞奖。赢咗就独家试唱，输咗就自己林儿当自强。命运颠沛流离，浪子的心声暗扬。选择咗最见理想，就一世活到半斤八两。共继续吹，想拥抱回忆，但情已逝。呢、这个世界有钱搵势，冇钱拜行到起贴街。半六今宵，一齐杀波到听朝。拢分拢留一生，何求不如冲许一声笑。大个眼睛想旅行，嚟到花花宇宙。女仔我一追追。 粹只想一生跟佢走。虽然还恋爱第个天，但最终都好心分手。搵几个男人去 KTV， 又系嗰班一齐走过风辉岁月嘅最佳选友。 唱一首，拣一首经典怀念嘅广东歌，就算忧郁心难过，唱出一首代表我。唱一首，再一首，不朽最爱的广东歌，回首青春的情歌，甜蜜苦楚心迷惘，有你共我。曾为你痴痴的相思风雨中，迷失的等你，等到我心痛，不再犹豫，就让一切随风。唱一首，拣一首经典怀念嘅广东歌，就算忧郁心难过，唱出一首代表我。唱一首，再一首，不朽最爱的广东歌，回首青春的情歌，甜蜜苦楚心迷惘，有你共我。 一起走过的日子，就似浮夸嘅粤语残片，写给自己的情书，做分割真的汉字。心花舞漫步人生路，祝福大家今宵多珍重。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 同埋瘦眼茄。 早晨，肥妹仔，早晨，瘦眼茄，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啊，我哋又系时候咧，因为唔使再 系啊， 我哋已经学识晒嗰啲 safety 嘢咧，依家咧我哋就翻翻去咧原本嘅课文里面啦。 咁我哋学咩今日？ 啊，讲下啲英文啦。 好， 英文咧学多啲好啊。嗱，因为咧如果唔识咧，就真系连屋都翻唔到。 点解啊？ 我发现咧，真系好多我听啲大人讲咧，啲新樓盤啊， 新樓盤 好多咧，就淨係用個英文名啊，都冇中文名嘅添喎。 係咩？ 係喎，尤其是咧，唔知點解將軍澳嗰處咧特別多呢啲嘅例子， 即係得英文名嘅樓盤啊， 淨係得英文名啊，所以咧要學識啦，唔係擔心咧婆婆啊。公公啊， 翻唔到屋企啊， 爷爷嫲嫲翻唔到。 可唔可以讲嚟听下？我都唔系好熟添。 有啲车长叔叔咁，佢识唔识噶？ 系啊，例如咧，例如咧， 嗱，例如咧，嗱，有一个咧就系咁嘅 CAPRI。 CAPR 啊，系啊，系啊，呢个有听过新嘅真系，系咪 Capel？ Capel 啊 ，Capel， 佢系意大利话。 哇， 连英文都唔系，系意大利话。佢咧系讲紧咧喺意大利拿波里湾南部一个岛啊。 Capel， 咁上的士咧就同的士叔叔讲话要 Capel 啊。 即系 Calpi。 是啊 ,CAPRI。 哦 ,CAPRI, 哇有第二个名字来的。 Capel, 是啊。 咁另外仲有一个呢，又是那头的，叫做呢是啊 ,SAVANNAH。 哇什么话 ,SAVANNAH。 NAH, 是是见到我见到啊。啊我估下先 ,Savanna。 啊好叻啊。 哇犀利喎 ,Savanna。 Savanna。 是啊 ,Savanna。 Savanna。 今天是什么 ?Savanna。是啊。我們可以當叫食飯啦。 是啊我去咩食飯啦。 是啊。 是。 這個呢是美國的地方來的，美國南部一個著名的沿河的都會。 是啊 ,SAVANNAH 啊。 是啊。 我因為我見到又有些說大草原的意思。 咁都系咪美國南部啲好嘢嚟？好 港島下。 是 啊，同埋咧，我發覺咧，佢哋好中意攞咧加州啊，美國加州嘅地方喎。嗱，有另一個咧叫做咧 M O N T E R E Y。 M O N。 是 Monterey， Monterey 啊， 是啊，美国加州的一个地方来的、 哦、M O N E T A R Y 啊， M O N T R E Y， 哦哦哦， 仲有一个这个短一点、 哦、 M A L I B U， M A L I B U 啊， 是啊，这个也 是 Malibu， 系啊， 加州嘅喎， 系啊系啊，加州嘅一个诶滑浪城市马里布啊， 哇！ 其实佢哋咁样嚟满足到自己啊， 咁都好啊， 外国住啊， 喺呢啲地方唔使攞 passport， 搭的士都去到，你话几好咧？ 要识读先去到、啊。 被问到裁员或者一星期放一日无薪假，一般都会选择放无薪假。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一间超市发生枪击案，警方说造成10人丧生，包括一名警员。当局拘捕一名疑犯，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对公众没有进一步的威胁，犯案动机仍然调查。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枪击的超市位于丹佛西北大约40公里，是科罗拉多大学的所在地。警方說遇害的51歲警員自2010年起一直在博爾德警局工作。目擊者說聽到槍聲之後見到三人倒地，警方從超市內帶走一名赤裸上身腳部流血的男子，將他鎖上手扣送上救護車。事發之後，大批執法的車輛和警員在超市外聚集戒備，至少三架直升機在市內上空盤旋。聯邦調查局應博爾德警方的要求協助調查。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說，總統拜登已經獲知會有關槍擊事件。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正是為廣東內陸帶來有雨的天氣。预测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99点，跌383点，总成交金额73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0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9点，跌1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斯摩尔国际48.65，跌17.3；腾讯控股630蚊，跌3.5；美团308.2，跌12.4。小米集团25.65，跌1.05；阿里巴巴229.2，跌2蚊；新上市的百度集团253蚊；盈富基金28.76，跌3.4；吉利汽车23蚊，跌1.15；中国平安93.25，跌7.5；碧桂园服务73.6，升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10.75，瑞士法郎8.402，澳元5.991，加元6.193，新西兰元5.513，欧元9.264。每百日元对港元7.1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836。日经平均指数报29,243点，升69点。港金现价报16,08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16美元，卖出173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就挤塞，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大埔仔就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亚公湾路，反方向入清水湾龙尾就在郑直之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大埔道石硖尾段美河流方向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未知死焉知生，生死教育 click like share。 当你听得多死亡的题目，我们发现死并不可怕，最可怕就是毫无预备的死亡。 香港文学十三邀已知生生代小说作家，听年轻作家笔下的香港。 有人叫我跟乱毛走，说青瓜城没得救的了，但我都觉得是要尽下人事，那失败都唔会后悔冇努力过。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系啦，今日我哋星期二啊，喺12点之后咧吓，我哋会有呢一个全新环节啦，就系、是、下一站边度。咁我哋喺 Facebook 度咧，其实已经咧琴日就贴咗一个 post 啦，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啦。咁好多朋友咧，好详细佢哋嘅经历，佢哋嘅故仔咧，都摆咗上网啦，已经。 即系可能好多事情咧，都真系可能想分享啊。 系啊，一件都好大嘅， 好大件事噶、 啊，对于一个人，系啦，一个家庭 嘅。冇错，即系无论呢一刻咧，你系所谓去或留咧、原来都系好重要噶。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可以呼吁啦、 啊， 你如果想喺网上留言嘅，固然可以喺翻我哋嗰、那个即系贴文区嗰度啦。咁大家可以继续喺个下一站边度嗰度咧，就留言讲下你一啲经历啊、古仔啊咁 啊。 但系如果你想打电话嚟嘅话咧， 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欢迎大家去即系讲述下你而家个情况系点啦。你可能仲未决定，仲未考虑啊，但可能即系身边有好多人走啦，咁自己系咪都要咧？咁即系好多好多唔同嘅问题啊。其实 冇错。 欢迎大家同我哋分享下， 是啊、 即系我哋冇专家嘅， 冇我哋呢度冇移民顾问， 纯粹系俾个树窿你喺度倾下偈啊，讲下你啲烦恼事系啦、啊，或者 好开心 咧，好开心系噶， 又或者你听到你朋友已经去咗外地啦，嗰、那个经历又如何咧？同我哋分享下。 系啊，嗱，我估有几类人士咧，就欢迎你打嚟嘅。第一咧，可能就系你自己唔走嘅，不过你身边好多唔同嘅亲朋戚友走咧、你会唔会咧就越嚟越个心好唔安乐啊？即系嗰种唔安乐就话死啦，我又搵边个食饭啊？ 啊！哎呀，我以后真系冇晒好多朋友喎、啊。咁你有真系有啲人佢会好困扰噶，佢会好唔舍得啦。咁你可以打嚟即系倾诉下啦。咁、可能第二类咧就 系 你都有啲想走啦。咁但系你就有好多考虑啊，可能有好多顾忌咧，你就未谂得通嘅。咁你又可以打嚟分享下啦。咁第三类当然就 系 啦，你已经决定咗走啦，甚至乎你准备中啦，可能你唔知申请呢样啊，筹备紧嗰样咧，有冇好多烦恼啊？因为我听好多网上面嘅古仔咧，最多就 系、 同自己嘅家庭成员咧有分歧啦，可能譬如话两公婆有分歧，跟住就算你两公婆统一咗意见啦，点知就 系 同四大长老有分歧，咁呢啲可能都系会令到你咧喺个过程里边好烦恼嘅咁啊，亦都无论系你自己嘅经历或者你听到人哋嘅故仔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嘅。 电话号码18723888啦，下一站边度都欢迎大家带我嚟同我哋分享下。 转头翻嚟啊，我哋十二点之后就会做呢个环节嘅啦，而家网上同埋电话都等紧你吓。 串串报章说今天的姿彩比美当天，用了数天反复百遍，我将心声附加祝福信笺写满，伟业都自在美洲，很多生打算玛利燕活在澳洲，天天温暖茫茫照片，追忆串串，某一个热闹圣诞夜重现目前，永达宫大结唱诗，歌声多醉甜，秀丽伴在乐吻间，温馨的脸，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温暖，快乐人共并肩，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 电话号码18723888，如果你想有关于一啲移民啊，而家你下一站唔知去边度嘅经历啊，有啲心路历程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啦。十二点之后咧，我哋会听你电话噶啦。甚至乎可能仲有一类朋友咧，因为譬如我哋而家播紧呢只歌啦，黄耀明、达明一派佢哋嘅， 哇， 八十年代，今天应该很高兴。其实就讲紧上一次嘅移民潮，即系讲紧八九十年代嘅。可能咧有啲朋友咧，即系可能而家应该都是父母级的了，你去到那个年纪，会不会你都经历过一次移民潮呢？可能你都有些过来人经验想分享的、可能你会觉得说喂不好啊，即是、有很多困难的，你们自己要想清楚啊、又或者可能你都会有些鼓励的，如果你决定了的话呢，即是过来人有些什么体会呢、咁可能呢一批嘅朋友咧，你都有好多即系心情想同大家倾嘅。 可能已经回流翻嚟啊， 系 咪？ 系啊，绝对会系啊。咁啊，亦都欢迎佢哋可以打嚟讲下噶，18723888啦。我哋 Facebook 咧就摆低咗个留言区嘅，你可以用文字写俾我哋啦。如果你都想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交流下心声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888。我哋十二点之后咧就会接你电话噶啦。咁啊，同时咧今日我哋都有特别安排啦。我哋今日嘅生活小确幸风 show 生活小确幸咧，我哋暂停一天嘅，暂停一天 嘅 吓。 系嘅。 在面前。 好啦，时间咧嚟到系早上嘅11:17噶啦吓，咁啊今日咧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19度，相对湿度57%啊。你听紧嘅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show快活人咧。喂，我想问阿桂花田同埋阿曾志豪啊， 系啊，点啊？ 你哋都系凑紧细佬哥啦，有啲咧就已经凑到大啦。咁咧记唔记得咧细个当佢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尤其是譬如翻呢一个嘅幼稚园咧，同埋小学嘅时候咧，系咪多唔多咧？要老师咧要你哋睇嗰个手册噶？ 学生手册 系， 因为嗰啲咩流堂啊、佛抄啊，好似我记得嗰啲都喺晒里边有写。 但系你点你会即系作为父母系需要自己主动抄嚟睇啊？定系佢会有啲提示要你去睇咁样噶？ 唔系、哦，手册系日日都个个学生，即系我仔女啦吓、啊，每一日都要呈呈上俾我去睇啊，阿妈咁样噶咯，要签名噶嘛。 咁、哦、我啲又太细啦，其实系要主动抄佢、啊、都唔知咩嚟噶。 你阿大仔 K 3可能就争啲啦，系咪 啊？系啊，佢要即系要自己主动揾嚟望。 到小学就系要啦，因为呢个每一个动作嚟嘅 系啊，冇错、 啊。因为佢要睇下佢有咩功课啦，可能咧有啲因为佢嗰、那个每嗰、那个手册里面个栏目咧。有 晒 啊，系噶，咁佢系有晒全日嘅科目啦。咁跟住咁啊，有啲咩功课要做要写啦，跟住可能要默书测验、考试课文啊，大概要带啲乜嘢，同埋听日可能要准备下一个劳作天要带啲乜嘢都要写咯。跟住亦都有个备注就系话啊，睇你个仔有冇交功课系啦，即系嗰啲咁样咯。 所以有 跟住就家长签名咯。 有人讲笑咁讲嘅，家长几时咧就唔使睇个学生手册咧？就系、是、喺你个学生咧未冒认到你签名之前， 哎哟， 咁啊呢啲都系再大嗰啲先系， 呢啲再大嗰啲啊，啲曳嘅同学就系咁啊， 小学生都应该尽量都比较少嘅。 以前我见过一啲学校咧，同学仔咧吸印章噶咋。因为咧佢阿爸阿妈佢唔识字噶嘛，因为以前上一代咧，可能佢我点识写阿陈阿妹个名咧，咁啊吸引啫嘛，哇吸引章你又真系更加容易咯，一攞就 咁啊！但系就上咗中学咧，有一啲咧就佢都叫你喂大个啦，唔好再写手册啦，用自己嘅方法去 记，自己记自己噶啦，唔使父母帮你记。 咁而家做咩？而家手册发生咩事？ 嗱，我想了解下咧，如果系细到好似幼稚园咁，嗰本手册会记啲咩咧？嗱，又唔系好多功课。嘅时候咁会系记叫家长记得带钱，记得同佢交。 呢个要问我老婆，我自己冇睇过。 你真系嚟晒铺。 系啊，全部都系我老婆睇嘅。 咁啊，即系有行政咁，即系我睇啦吓。咁啊， 你系负责 admin 嘅。 我都系负责 admin 嘅。咁啊，啲细路嗰啲手册咧，佢通常咧就会贴嘅。 你仲记得啊？贴幼稚园个手册喎。 系啊， 好嘢啊！ 咁我真系有臭有剩咁望噶嘛。咁系会贴即系老师就会俾佢哋自己贴嘅嗰啲全日嘅嘢咯，就唔会自己写，因为点样写识定写咁多。 咩叫写全日嘅嘢？ 通告啊， 即系贴嗰个通告，或者贴嗰个有啲行程表，即系等等嘅嘢咧，或者要带啲乜嘢，佢会贴喺个手册， 就唔使纸 写啦。 因为佢哋唔识写咁多字啊嘛。嗱，讲紧啲手册系 K 3先有手册， 系啊系啊系， 就唔系 K 1 K 2有 嘅。咁而家做乜事啊？ 好啦，而家咧喺外国咧，就有一位嘅老师，咁呢位老师咧，佢其实就喺一个托儿所入边咧去照顾啲小朋友嘅。咁咧就有一个妈妈咧，佢啊凑翻个细路翻屋。起之后咧，就发现咧啊，原来老师咧为咗要提醒呢位妈妈咧，记得睇手册咧，做咗一样好别开生面嘅事，嚟到提嗰个妈妈记得睇手册啊。 但系佢唔攞起嗰本嘢，咁啊点样睇到咧？ 你谂下，本来咧呢件事已经好笑，因为咧学生手册咧就 系 提醒你要做一啲嘢，但系佢而家要做一啲嘢嚟提醒你，要提醒你睇学生手册。 系， 因为send message。手機 send message， 因為呢一個 最正路啦。 故仔咧，佢講咧就係嗰個媽媽咧，原來咧成日都唔記得咧睇手冊，咁所以可能因為咁咧就唔記得幫嗰個小朋友咧攞呢樣啊，做嗰樣啊， 係啊係啊。如果係我落喺我手上就係咁啦。 因為嗰個手冊係純粹即係同家長同埋老師嘅溝通嚟噶嘛，嗰個渠梁嚟噶嘛。 我估 嗰個幼稚園啊， 佢直情係去可能佢哋嗰個小區啊、小鎮嚟嘅啫，當區警局通緝個家長。喂，你冇睇学生手册，你个仔又第二日冇戴口罩翻学啦，咁样可能 系。好嗱， 别开生面啊嘛。 阿豪仔咧就提供咗两个别开生面嘅方法，一就系咧 一系就手机 send 信息 ，send message 俾佢；一系咧就系 我警告到通缉佢， 冇错，用警局嘅力量咁样。呢两个咧都唔系嘅。 我会嗱，因为别开生面啊嘛，即系外国人可能会咁。 点啊？ 将佢嗰本手札丢咗喺佢个小朋友个心口度， 吓， 即系挂挂牌咁样， 即系好似啤咗喺件衫度。 唔系，真系挂喺度啫。好，咁佢实见到啦，系咪先？咁即系会同啲小朋友换衫啊，成噶嘛？ 就要睇啦， 系啦，咁样挂喺度。 Miss 家访。 哇！家訪咁重要，咁勞師動眾啊！ 先生，你啊唔係呢個口音嘅，阿、啊、Sir， 你有個學生手冊你未睇 啊？ 好啦，嗱，桂花田呢一個方法咧，其實我覺得都有用嘅，不過佢都唔係用呢一種方法。呢、這、一個嘅外國嘅老師咧，佢咧結果咧就用咗咧寫嘢喺嗰個小朋友嘅身體上邊， 哦， 嚟到提醒個媽媽。 你嗰同你嗰條橋係個方向接近喎， 咁我係咪嚟得好啲咧？ 咁你點掛本書上去啫？ 因為咧喺度啫嘛。 呢個咧係來自美國嘅一個故事嚟嘅。咁咧呢個媽媽咧湊翻個細佬哥咧，由嗰個托兒所翻到屋企之後咧，就準備同佢沖涼咧，一除件衫咧 就 發現 寫曬所有 寫曬喺個肚皮。 下個星期要帶啲咩嘢啊？跟住咧聽日咧要默書啊。 咁啊弊啦！如果寫咁多字，佢淨係寫咗咧一句说话咧就系、 是、睇手册， 系啊，请妈妈你记得睇手册， 系 系诶，同埋咧就写咗一个字咧，就系话话当系个小朋友讲嘅，就系阿妈啊，我冇晒尿片啊咁。 哦，系啊系啊，呢、這个紧要啊，因为而家咧，譬如我细仔咧，佢翻学嘅时候咧，最紧要就 系 每日都要放定两张尿片，又或者咧，譬如话可能带樽水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如果咧你唔记得咗带咧，就真系佢要里边换咯，佢要帮你准备系麻烦嘅，真系。 学校会俾你嘅， 会 啊 系啊系啊， 不过佢要会可能， 好笑啊呢个， 每一个月收集啲小朋友唔该，每人拎五条尿片嚟。 嗱，呢一個嘅老師咧用咗個咁嘅方法啦，咁但係咧原來咧媽媽咧就非常之嬲咯， 梗係啦，因為你會你唔知用啲咩顏色會令到佢個仔敏感啊食啊嘛， 係 咪啊？ 咁啊一來咧，二來咧就係個現實就係個媽媽咧最後咧佢抹極都抹唔甩嗰啲墨水啊！ 我啱啱都想話你點樣洗點洗得甩啫？整污糟曬。 係啊，佢唔知佢用咩雙頭筆啦。 其實佢點解佢唔貼張 label 咪算咯？即係如果你要用佢。佢嘅身體嚟做告示板嘅，你咪貼張 label 啊，咪 student handbook， 其實講完啦，咁咪得咯。 其實都有啲弱兒嘅效果。 係啊， 我頭先嗰個吊喺度掛嗰個叫做手冊喺度，咪好咯，細細本咁樣。 實睇到嚇。 係啊，啱啊。 啊，我諗咧，嗰個老師一定係咧嬲嗰個媽媽嬲咗好耐。 係啊，我諗係嬲咗幾個學期㗎啦。 即係嬲到咧，佢逼不得已咧用呢一招。即系叫做咧玉石俱焚嘅， 但系问题系啊，佢又唔去联络佢嘅。 我头先第一个方法最好啦，打电话最好噶啦， 系 咪 啊？因为呢个最直接噶嘛，同嗰啲家长讲 啊，所以咧依家呢个呢件事咧，因为佢要抹完咧都抹唔甩阿仔咧肚皮上面啲墨水啊， 咁 墨水啊，所以佢就影低晒啲相咧，然之后咪摆上去呢个面书嗰度啊，社交平台嗰度咧投诉嗰个老师咯。 即系十不相瞒咧， 你有试过 家阵买，我又冇未买。都是論盡的啦。 點啊？ 因為而家咧，即係阿女咧讀中學啦，係咪？咁佢哋又冇即係我好耐之前已經提倡啦，話喂唔好再俾通告啦，好嘥紙啊。咁好多都係用電子噶嘛，咁、好啦。咁而家學校終於用咗電子嘅時候咧。咁我其實係好日都唔係 check 嘅，係好多時咧佢啲簽好多時 俾你 有個 app 嘅學校有個 app， 即係佢哋個自己啲家長內聯網， 唔係學校啊，直情學校啊，會有一個 e-class 嘅嘢咧，你遲啲就知㗎啦。咁有個 e-class 咧，咁跟住個個都要 download， 係啊，咁個個都要 download 之後咧，你就會輸入翻你自己嘅仔啊、阿女啊嗰啲名啊、班別啊，咁有個 password 俾你入去㗎嘛。咁跟住咧有乜嘢通訊咧，就全部喺曬裏邊㗎啦。咁但係連簽名嘅通告咧，因為用咗電子啦嘛，咁都要喺 裏邊簽啊，喺上面簽啊， 喺裏面咧撳個掣咯，係啊，有簽住你撳掣，咁跟住又做傳送咁樣，好方便嘅。咁啊，好多時我都一年 你自己簽曬咯。 啊，唔係佢又冇嘅。我話一年好多張我都係冇簽到，跟住咧搞到阿媽你係咪點㗎？你點解唔簽名啊？我 一次過補簽翻曬， 冇得補簽啊，過期啊，因為佢會 set 到譬如呢一通告咧，譬如三月一號發嘅，15號就到截止啦。係。咁跟住咧， 你補簽冇意思。譬如佢旅行都去咗啦，佢先補簽。我贊成你上個禮拜去旅行咁啊，冇用啦。 啊，咁樣。 啊，唔係啊，即係話我係呢啲咁樣，唔係成日都唔簽嘅家長啊。 佢係咧。 都去唔到嗰啲活動 咯。咁老師都會話：可唔可以叫你媽咪去簽翻個名嘅咁樣咯？即係會同老師會透過學生叫家長簽撳翻個仔。 所以其實傳統啲好啊，因為我哋咧已經收到好多唔同嘅所謂嗰啲 e statement， 實在太多啦。你平時你嗰啲銀行啊税單啊，你見到都唔開胃噶啦嘛。其實而家仲可以見到有一張嗰啲哇學生通告啊，其實你應該感到哇老懷安慰啦，揦住嗰張紙。 又俾你懷緬一下。 都係家長嘅責任嚟嘅，睇下簽通告嚇，唔好冇得賴。 Twins 的學生手冊、啊、再呼籲一次啦，1872388啊！晏啲十二點我哋會有下一站，邊度有冇一啲心聲經歷都可以打電話上嚟，1872388。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来自英国的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韦彦德日前表示，如果香港的司法独立和法治受损，他会离开终审法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形容有关言论中肯，当中提及 if， 即是如果，反映现今本港并非有关情况。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又引述另一名終審法院海外法官岑耀信日前在報章的撰文，指出岑耀信在中院工作之中，從來沒有受到中央或者行政機關干預，亦都勸喻自己國家的政治人物不要將法院當作為政治化的地方，亦都不要將法官拉入政治杯葛的行動。因此林鄭月娥認為，根據兩人的言論，可見本港司法制度非常穩固。全國人大常委會下個星期一同意在北京開會，審議有關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歡迎，特區政府正是分秒必爭，落實本地修例工作。目前已經在既知的情況之下開始梳理，當中涉及超過20条主體及附屬法例，當局會盡早提交草案。不過，應該無法在人大常委會開會之後第二日提交。林鄭月娥說，政府要創造空間給立法會更多時間審議修例。重申，如果立法會需要密集式開會，正在審議的其他政府法案可以暫緩審議。 他又说，政府不会因为现时立法会内大部分是建制派议员，就认为不用审议或者很快就通过受例。早前有立法会议员表示，将会在今年年底开幕的西九文化区M Plus 博物馆有展品可能涉及违反香港国安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香港是依法办事的地方，如果有文化工作和香港国安法有冲突或者违反当中的条文，就需要严肃和认真处理。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又说，现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亦都是全国政协常委，加上唐英年是前政务司司长，当年亲自促成 M Plus 博物馆一项好大型的捐赠，他对唐英年有百分百信任，相信对方能够将工作处理得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辉在北京表示，将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中共中央名义举行成立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发表重要讲话。王晓辉指出，中共由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至有9100多万名党员，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未来将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满怀信心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12点，跌369点，总成交金额86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2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7点，跌1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斯摩尔国际48.9跌17.05元，腾讯控股630元跌3.5元。美团307.2跌13.4，小米集团25.8跌9.5，新上市的百度集团252.6，阿里巴巴229.8跌1.4，盈富基金28.74跌3.6，吉利汽车23.2跌9.5，港交所450.2跌6元，中国平安93.15跌8.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6，日元108.7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4，人民幣6.511，英磅對美元1.384，歐元對美元1.193，澳元對美元0.771，新西蘭元對美元0.709。日經平均指數報29123點，跌50點。港金現價報160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06美元，卖出173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香港公园体育馆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咁而家红棉路上山，近住香港公园体育馆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呢一段咧，仲系挤塞。咁喺九龙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银影路，反方向入去清水湾，龙尾就喺郑直之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俾多啲空间在马路上面行驶紧嘅单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音乐说，音乐监制方树良的音乐选择。 CD Voice， CD Voice， 菠萝蜜啊。咁、那個編曲係好大膽，即、就、係、是、我覺得，我當時覺得好大膽。啊，點知出嚟有人有反應 ，OK， 我好聽。咁我就知開始明白嗰啲大膽應該去到邊啦。CD Voice 係第一個俾我 feel 到有反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守護香港由我哋主動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系啦，由于我哋今日嘅特别安排啦，咁本来咧往日咧星期二而家呢一分钟咧，你会投呢一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咧，我哋今次咧就暂停一次嘅，咁呢个第一件事啦。咁第二样咧，我哋头先都呼吁啦，十二点之后咧，我哋今日开始咧就会有一个新嘅环节，就叫下一站边度。咁其实都想探讨下咧，大家喺呢一段动荡嘅日子咧、你想走啊定留啊？如果你真系考虑咗想走嘅话咧，会唔会经历咗一啲好多即系高低起伏嘅心情咧？咁头先有啲听众打嚟咧。好笑噶，佢就同我哋同事讲话，其实你想我讲乜嘢噶咁样，其实冇嘢噶，即系我哋顺冇嘢噶，冇所谓冇嘢嘅意思咧，你唔系要好详细交代咧，我已经买咗几多层楼啊，我已经买咗咩机票，唔使嘅。 即系想讲下你而家嘅情况咧，你究竟去定留咧？如果去，你有啲咩心态？你留咧系咩原因？咩都可以嘅，即系。 系啊， 其实好欢迎大家嚟讲下而家即系呢个社会嘅现象。 因为我哋发现咧，其实如果你话呢一轮咧，即系当你想走嘅朋友咧。佢有阵时好难揾到人同佢倾偈啊， 唔系 嘛？唔系啊，佢点解难咧？ 有时男人啊，我想话 唔系啊，因为咧，你一同身边嘅人倾偈咧，如果佢系赞成你嘅，就固然好啦。 系啊， 但系如果啲人听到就话，哎呀唔好走啊， 泼你冷水咁 样。系啦，佢未必想泼你冷水， 佢真系 佢担心嘅。咁你又听到你又唔高兴。咁你又唔係好想每次你諗下，你每次同人傾偈，如果啲人都同你講話死硬㗎，你唔好去啊，你去到黑食㗎啦，咁你嘅心情你又唔開心啦、 哦。哎呀，我最以為咧多咗啲同路人或者有咁上下嘅諗法嘅人多咗咧，就容易揾人傾添。 係啦，除非你要揾到同路人啦， 揾啱咯。 係啦，咁但係同路人咧，可能大家嘅考慮地點又唔同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就想都俾個位， 尤其是 你可以喺度傾。 係啊，尤其是兩夫婦因應屋企個家庭環境嗰啲問題，你點同？其他人讲啊， 系啊，可能一个就话即系好有钱啊，一个就唔知唔想去啊，诸如此类拗好多 架。顾住阿爸阿妈，一个又话喂我咁我都要顾住细路咁样，系我好多呢啲问题出现噶嘛。 嗱，譬如呢度咧有一个就佢 inbox 俾我哋嘅，即系都可以话俾大家听啦。咁一阵大家可以继续打嚟啦。咁佢话喂唔好开我名啊，嗱，好明显系有啲苦衷嘅。咁咧呢位朋友佢就唔好开我名啊。佢话咧下一站边度咧，我终于鼓起咗勇气咧同屋企人讲啦。佢嘅下一站咧就去英国。咁但系点解要用鼓起勇气呢？佢话因为我觉得自己好不孝啊，因为咧佢好唔舍得爸爸妈妈，佢哋将来 老咗咧就会冇人照顾咁样。佢话我有好多朋友都系你哋 fans 嚟噶。佢话咧而家爸爸妈妈虽然咧口就同我哋讲话明白噶，你哋走系为咗小朋友咁，但系佢自己心里边都会觉得即系好难受咁样。系啊，即系譬如嗱呢个。就是我想都其中一种好多人嗰个挣扎，点算呢？ 但是又唔使去到咁极致嘅，因为你离开咗香港去第二度生活，即系你仲可以翻嚟噶，系咪啊？ 但系即系可能唔系短时间咯， 但系起码都久不久可以翻下嚟咁。系啊，我喺加拿大嗰啲亲戚都一年都翻嚟两次，如果咩因为疫情啊，仲多添啊。 唔系好噶，你仲鼓励咁啊？等大家多啲交流啦。 所以唔使咁灰咁又。 系啊系啊，冇错。咁 啊，因为真未试过你。明唔明啊？即系好多人都系第一次咁样，跟住就好可能好多心路历程，可能有身边就系话啊，嗰个亲戚就系去咗好耐咧，我哋 好耐 都 唔再见， 即系话就话可以可以搭个飞机翻嚟就可以见啦，我哋又飞去见啦，但系其实实情系咪就系可以咧？又唔系嘅，你 系 咪咁容易即系夹埋可以 咁容易起程啊？ 系啦，即系咁样。 我估嗰个话咧，鼓起勇气同屋企人讲咧，可能系好多人咧喺呢段日子嘅，即系一个好难忘。嘅嗰一刻嚟嘅咁啊，所以即系譬如做仔女，你可以打嚟啦。咁譬如如果你真系父母嘅，可能你就系嗰个上一代啦。咁会唔会你最近可能你嘅屋企人都有同你讲话啊？我哋要移民啦。咁你又会点样咧？可能你好唔舍得嘅，咁啊都可以打嚟嘅吓。咁我哋最好噶啦，我哋又系一个即系树窿。 我都系我真系话， 大家可以交流下。咁如果你有啲唔开心啊，或者你有好多即系，或者你好正面咧，你直情系奔向明天噶啦。咁亦都欢迎你可以打嚟嘅。电话号码18723888啊，网上留言咧，我哋一阵间咧慢慢读出啊吓。 当真相不再只是当初单纯的想象，太多话从梦想沦落成嚣张的谎话，希望总是伴随失望，只好愿望幸福雪上加霜，想隐藏挣扎怀疑信仰烙印下的伤，想抵抗妥协苦涩荒凉，再勇敢一趟前往爱与恨的流浪，狂妄倔强不怕原谅，谁能和我一样，就大声喊叫会勇敢和好，让我哭又让我闹，让我能力无煎熬，想舍就去舍掉，想抱就去抱牢，听到我心跳，让我看清我的需要，不怕别人笑，会勇敢和好，让心学会去思考，强求爱有多可笑，傻瓜太会计较，谁付出多或少，谁去讨谁就输掉，谁不要谁就能得到，勇敢的好。挣扎怀疑信仰烙印下的伤，想抵抗妥协苦涩荒凉，再勇敢一趟前往爱与恨的流浪，狂妄倔强不怕原谅，谁能和我一样，就大声喊叫会勇敢和好，哭又让我闹，让我能力不煎熬，想舍就去舍掉，想抱就去抱牢， 心跳，让我看清我的需要，不怕别人笑，会勇敢很好，让心学会去思考，成就还有多可笑，哇，傻瓜才会计较，谁付出多或少，谁去偷谁就输掉，谁不要谁就能得到，勇敢的 佢系杨丞琳啊，勇敢很好啊！呢首歌咧，我都系点俾自己嘅。 OK， 因为咧 系点解咧？ 因为咧 有啲咩需要勇敢啊？你唔系心口打个勇字嘅咩？ 我心口打个勇字，但我手臂冇个勇字咧。 系啊， 我就咁样嘅， 弱小心灵 嘅。系啦，手臂咧硬啲都要打嘅。 我俾人打。 系啦，我谂住咧，一阵间收工之后咧，我就已经 book 咗咧去打疫苗。 哎呀， 系啊， 新鲜时序系咯。 其实你个界点样高过我噶嘛？但系我哋已经系属于冇类别啦。 医生嘅指引啊， 系啊， 系因为佢都要检查下嘅，系 长期病患者。 咁啊系，我就知道，即系惊惊地。你知我琴晚咧半晚瞓觉都系发梦。 你惊你手臂冇肉啊？ 我都 因为啲针都几长。 通常系惊到鼻哥窿冇肉嘅啫。 系啊，唔系可能我系惊咧，我屋企搵匀咧都冇一个可以即系爱嚟见得到人又影得到相嘅袋咯。 哦， 唔明哦。 哎呀，你咪碌红白蓝咯。 有啲高官出嚟接种疫苗嘅时候咧，嗰身汗头 啊， 好劲噶！琴日阿叶太嗰个手袋，而家啲人个个都话估价，即 系 网上肉眼估价吓， 一个最平车位， 目测冇30-50万走唔得， 系就话 个包包啊， 个包包啊， 最平嘅车位咯，咪 佢最豪嘅地方，佢当个车位一样，佢摆地下度。 而家呢一年嚟咧，似乎阿叶太咧，佢系走向呢一个嘅时尚圈 ，fashion KOL 系啦，佢已经同其他嗰啲议员啊、高官咧，佢又高咗一个层次。 佢系咪嗰啲叫做咩啊 ？Fashion politician key opinion leader， 哇，好长啊，真系， 所以独特啊， 好独特啊！我揾嚟揾去我都冇啊，我得个背囊啦。 但系我想话你今日咁嘅装束，你点样去打咧？你嗰件长袖衫， 你明啊？我预备咗噶啦， 你可以入到 上去咩？ 我入到上去， 真系入到喎。 喺度咯，同埋咧，我早有准备噶啦。我平时咧， 多少少。 我平时呢件已经系底衫嚟噶啦嘛，我今日仲着咗件背心喺里边啦。 咦？你学同 咁点啊？ 你学。 特首唔系，即系如果佢真系唔得嘅，咁我咪除咗呢件佢咯。 特 首，佢琴日嗰个咪背心 咯， 嘅 咩？ 系咩？ 嗰件 鸡翼袖啫嘛， 咁咪即系背心咯。 鸡翼袖背心争好远。 哦，咁喺 fashion 上面可能系有分别嘅。 咁你啊，咁样啦，我一间俾件披肩你。 你俾咩披肩我？ 佢都有件披肩 啊 嘛。 唔使啦， 遮住少少，太多露肉唔得啦。 系啊，嗱咁但系咧，即系佢今日我头先听到特首，佢都喺个记者会度咧，佢有啲人就问佢就话，诶会唔会有啲咩鼓励打疫苗？嘅措施，佢话佢最大嘅鼓励就是保障自己啦，咁样系 想要咩啊？大家 唔系嗱，佢讲呢句系冇错嘅，就正如咧，譬如话啲屋企人咧，你考试温书咧，啲学生可能都会掠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咧、 哦，考完咧同你食大餐， 系啦，咁你当然啦，你问阿田啦，嗱，佢一样可以同佢个仔女讲噶，喂。读好书你本分嚟噶，要咩奖励啊？ 我系一向都系咁讲噶。 你有同佢讲过请食自助餐噶，唔好扮嘢啊你。 我系咁讲，我话你辛苦完之后咧，咁跟住，因为真系好辛苦，见到佢哋睇到噶嘛。咁啊，考完试之后就同你食大餐系真。 所以咯，都要有噶嘛。 咁而家 你奖励自己。 咪咯，自己啦。咁我就见过咧，原来咧世界各地咧有啲即系一啲细细嘅奖励措施咧就做紧 嘅。即系其他世界各地。 系啦，譬如咧美国好搞笑嘅，佢咧我今日。是朋友 send 嚟咧， 点啊？有杯利宾纳俾你饮， 唔系啊，冻甩店啊。佢哋咧，佢哋好中意食冬甩啦。咁咧，其中有啲都好出名嘅，即係嗰啲連鎖店，可能係好巴閉嗰啲咧。佢有一間就話佢哋全美國都有嘅。 即係拿住嗰支你打完疫苗嗰張紙，跟住就可以免費攞一個冬甩。 係啦，佢話咧為咗鼓勵美國民眾接種疫苗，咁咧佢其中一間冬甩店咧就 都幾鼓勵。 係啦，半促銷啦。佢就話啦，如果你攞住你嗰個打完疫苗嘅嗰張卡嗰個證明咧，佢話啦唔使打齊兩針，一針都得㗎啦，俾住一針，你都已經可以咧。攞到佢哋一個原味嘅嗰個冬甩一搞，全國範圍適用， 係啦。咁都真係幾配合嘅喎，嗰間公司。 啊，但係咁樣嗱，佢咧就優惠受條款約束喎。 係點啊？ 佢有分邊幾隻疫苗喎？ 我头先望过啦， 系啊， 岂有此理啊！ 咁都有一分 啊？咁因为可能佢哋嗰度就分开唔同打疫苗啦，我就见到有辉瑞啦，有莫德纳啦，有 Johnson & Johnson 啦，冇科兴啊，真系。 哎呀！ 不过可能佢哋嗰边冇引入啫。 如果有科兴就唔系食冬甩啦， 可以食九大鬼 叉烧包， 食叉烧包 好食啲嘛。 系啦，咁我见到哇，几有趣，佢会即系你可以话冬甩呢啲，边有人会贪呢个小便宜啊？诶。但佢就即係好似鼓勵你一個態度， 係啊， 即係有啲窩心嘅感覺啦，即係等於你捐完血咧，都俾包餅乾。 係啊，係類似。 其實你 估 我恨你個包餅乾， 係冇錯。 不過你有個心意，我接受啫嘛。 咁咧嗱， 少少心意好緊要。 如果你話而家全球咧叫做疫苗中嗰個覆蓋率最高咧，就係以色列。係。佢嗰個已經係成為咗表表姐啦嘛，因為佢上次新聞賣咧，佢哋除咗已經覆蓋咗好似差唔多八成啦。咁佢仲有好多一啲好良好嘅數據咧，俾大家去參考。咁佢话以色列当日系点样鼓励啲人打疫苗嘅咧？原来又好笑喎！我睇翻资料咧，佢就咁嘅。佢话开头咧，如果你系当地嗰啲叫做居以色列嘅外国人咧，可能系游客嗰啲咧，佢如果你要打疫苗之前咧，佢话你要自己买保险先嘅。佢咧就分咗几个阶段，佢话啊得啦，为咗鼓励你哋喺我哋呢度住，不过你唔系当地人，但你都要打疫苗嘅，免啊你保险唔使买啦。 系 咁啊，首先有啲优惠俾你啦。 咁佢咪俾翻送翻俾我哋啊？ 唔系佢。咩送翻啊？佢唔使你买保险就已经可以去打啦。 哦， 即系你豁免咗呢个手续。 系 啦，咁呢个第一啦。咁跟住咧，佢有一啲唔系游客啊，或者唔系嗰啲暂居啊嘛，佢有啲系非法所谓居留啊嘛，即系有 黑市啊， 有黑市噶嘛。 佢引佢出嚟啊？ 佢引佢出嚟，知唔知佢讲明咩？佢话 你放心，我唔会拉你。 冇错。 咁好， 佢讲到明，佢话你嚟打啦。 哦，即系等于大赦咁喎。 系啦，佢话你打嘅嗰个过程咧，即系搞笑啲讲咧。佢话你打嘅过程，如果我捉到你咧，我唔当捉你。 我但系佢要登记所有资料嘅喎。 即系嗰日咧， 佢可能佢销毁定唔知咩咧？佢讲到明，佢话啦。 咁有口齿？ 不会，咁佢信得过嘅。 系信得过嗰日咯， 起码嗰日啦。可能你之后你自己唔好俾我喺街度撞到你 或者佢攞咗嘅资料，咪第二日先再慢慢揾佢啦。 我有几多人啊？ 咁佢又冇細分到咁啊，但佢話佢用咗呢個方法啦。咁同埋咧，佢話佢哋啲醫護咧嗰陣時原來即係喺佢哋接種嘅中期咧誇張到咧，佢哋會好似地產經紙咁樣嘅。 點去 sell 啊？ 喺門口度懟 錢。係啊，喺條街度鬧客啊！而家啲地產經紙會鬧啊嘛。 打咗未？打咗未？ 係啊， 好似上網未上網未。 佢話佢哋因為實在太想大家去接種咧，佢話佢哋都經歷過高峰，可能好多人湧，跟住中間你點都會即係慢咗噶嘛。佢話佢哋試過出街咧鬧客咧。诶、哎，你打咗针未啊？直情系周街去闹啲人啦。咁然后咧，佢哋可能真系喺饮食方面咧都有啲鼓励咧。佢哋又试过搵啲咖啡店啊，搵啲小食店咧，都系话喂，你如果你打咗疫苗咧，你就有免费一杯咖啡，又或者咧食佢哋一个包，系啦，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特色嘢咯。 哇！点解佢哋又嚟得咁好似即系全政府同埋民众咁合作啲商家咁样？ 因为嗱，理论上咧系双赢嘅，即系对政府嚟讲，佢自然即系佢希望有助控制疫情。 其实我哋个政府都系咁讲嘅话，如果大家即系打好多个市民咧，如果接种咗之后咧，个市面可以回复翻正常啊嘛， 系啊，咁你对商家嚟讲，咁佢梗系希望你快啲回复正常，佢要做生意噶嘛。 不过香港嘅朋友咧就唔好兴就见到啲咁嘅小恩小惠就唔 贪小便宜咁样啊， 唔系喎，咁如果又系 好 似台湾咁咧，改名食三文鱼免费一样啊嘛。如果呢边打完针之后免费食三文鱼得唔得咧？ 嗯，系、okay, 啊，都可以考虑嘅。 系啊，咁咪都系嗰句啦，即系希望咧，大家自己问翻你嘅家庭医生先，系 啦、啊， 因 为 咧大家有啲有啲担心，唔系啦，咁样问清楚，咁好似我阿彭仔咁样、 都要 问 清楚， 系啦，咁先睇下 O 唔 OK 咯。 咁我身边啲朋友咧，佢为咗迎接打呢剂疫苗咧，原来咧你知唔知咧，都唔系话贸贸然嘅， 做咗运动先系 嘛？唔系啊，佢哋各出奇谋咧，系要即系各出奇谋显神通啊，譬如咧。佢接種嘅地區，譬如有一啲係社區中心啦，有一啲可能係醫院啦。咁咧，我有啲朋友咧，佢就會特登咧，佢話 選擇咩好啊？ 就係揀診所同埋醫院。跟住你如果問佢點解咧，佢話 社區中心 有啲咩事 點都覺得穩陣啲啊！ 即係覺得係因為佢會打完支針之後叫你休息噶嘛，係 嗰度。係啊係啊！ 如果喺嗰度嗰段時間啲咩事，即時有得急即救你啊嘛。 喂，嗱呢個又真係一種考慮嚟嘅。咁甚至乎咧，我啲朋友咧，佢會用一個叫做即係用最壞打算咧，佢係咁。谂嘅嗱，你社区中心出咗事就社区中心出事啫，都冇嘢啊。你如果医院出事，哇，个医院个名好差噶。譬如你话佢喺丰收医院接种咗之后咧，头晕身庆嘅，佢话 即系佢意思话，咁个医院都 会确保 系 啦系啦， 即系为用呢啲市民嘅智慧咧，就会选择 咧，即系自己逐样咁样去 系啦系啦，逐样去拣地点啦。 所以呢样应该会再稳阵啲。 系啦， 有咩寻魂申请啊？医院啊、诊所都可以即刻帮到你。 系啦，咁然后咧，有啲朋友 我唔想整衰自己个名。 系啦，咁有啲朋友咧，佢就不停喺度搜集啲资料咧，就话听讲打完针会好攰啦，会好眼瞓啦，所以有啲就话啦，唔好去揸车啦，最好拣翻个地点咧，你自己靠自己嘅。咁有啲即刻同公司讲咧，话我第日可能要请疫苗假噶。 讲定先， 系啦，咁我头先都同彭仔讲定先噶啦， 系，咁我已经咧 请定假啦， 我已经鼓励咗佢噶啦，你唔使嘅， 系啊，你放心，系啊，俾一支强心针啊，先系嘛， 好多喎，跟住咧又有啲偏方咧，我啲 friend 咧，佢就话喂，好似话咧偏方啊，就话 我打完针之后， 另类嘅方法 系点样咧？就话佢话外国咧有啲数据显示咧。打針之前咧，食多啲維他命 C 咧，減低副作用嘅影響㗎。咁樣， 想問你 嚼兩個橙啊！ 一係做下運動咁啊，等下自己增強嗰啲抵抗力啊。 係啊，我都話係咪食橙可唔可以頂住先嘅咧？ 梗係有維他命 C 嘅。 係啊係啊，哇！所以咧，總之我就 咁，我想問你而家個心情係 忐忑， 患得患失， 緊張。 你好似話幾日都瞓得唔係幾好， 仲 發 夢。因為琴日就即係準備定要迎接今日啊嘛，所以我喺夢裏邊咧不停都係打針咯，喺裏邊不停打針咁樣，哇！所以好。 你会唔会因为唔够瞓而晕陀陀噶？ 我都 系 咁话， 关啲针事。 其实系， 唔系我依家会用。 头先话抵抗力要多啲，你都唔够瞓，抵抗力低咗噶。 系啊，我烂嘴啊，今日 吓 系啊，我烂嘴啊，生痱滋啊， 抵抗力嘅问题喎，呢个系 系咯， 咁点算啊？会唔会我大家嚟试啊？ 唔系啊，即系我讲紧你嗰个烂口啊，真系抵抗力问题先令到你烂口 啊嘛，系啊。 喂，但系咪话打完之后可以休息30分钟啊？ 系啊， 佢系一定要你噶。 咁你就趁嗰30分钟。瞓得冧啲啦， 咁梗系啦， 佢 一定 瞓到啊！你放心， 我梗系要好好地补眠啦。我唔理噶啦，到时我有咩就响应政府 API 号召咯。有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啦。 你系喺医院啦、诊所定系 社区中心？ 社区中心啊！ 咁点解你头先 好有信心咯？即系 你收集咗咁多你嘅朋友嘅资讯， 我拣完之后佢哋先话俾我听啊。 咁你可以取消去 book 佢哋嘅 朋友 嚟 咩？ 系啊，佢哋又好似好难 book 啦，已经我都哎呀，咁点算啊？好紧张啊！而家。 而家我哋保持联络， 系啊，不如你哋夹钱买个大啲同埋贵啲嘅袋俾我啊，我又可以摆落地下影相啊嘛。我而家都系得个400蚊嘅背囊咋，应该唔够豪气啊。 冇用噶， 扯烂件衫， 你对脚冇人哋咁靓。 系啊 ，OK， 咁啊，如果你有接种疫苗嘅，就自己衡量个风险同埋问定医生啦吓。 好，电话号码1872388啦，12点新闻之后咧，我哋就会翻嚟有我哋嘅新闻节，下一站天后啊，咁啊， 下一站天后， 下一站， 下一站边度啊？ 下一站边度？我可以唔系天后。 系啦，1872388啦，转头倾下。 五宗，律政司全部获判得席。郑若骅喺网志又提到，上诉法庭喺多宗案件重新判刑原则，包括惩罚同阻吓嘅重要性，以及将非法集结分为暴力同非暴力，同判刑原则不符。而被告年轻或者个人背景嘅比重将会极其有限，甚至微不足道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嘅云带正系为广东内陆带嚟有雨嘅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潮湿。周末期间是渐转潮湿。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47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92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2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7点，跌1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斯摩尔国际48.5，跌17.45；腾讯控股631.5，跌2蚊；美团306.8，跌13.8；小米集团25.85，跌9毫。

好啦，正式进入我哋呢一个星期二嘅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咁我哋咧就电话号码1872388咧，晏啲会听你电话噶啦，有啲朋友都打咗嚟，网上留言咧亦都系啦，有好多。长嘅故仔啊，同我哋要交代下大家，即系可能系去画楼嘅心声啊， 都多谢大家咧，即系花咗啲时间咧，因为都讲紧想过八字嘅留言俾我哋啊吓。 系啊，咁我哋不如就真系由大家嘅故仔开始咧，带起我哋呢一个话题啦。咁啊，大家读啲留言啊吓。 系嗱，我呢一边咧，彭仔手上有一位咧，佢就话系我哋嘅忠实听众啦，佢叫朱迪啦。咁咧，佢啊几个月前咧就话去咗呢一个巴厘岛。 哦，巴厘岛啊， 巴厘岛、啊， 印尼喎、 啊， 系 喎、啊，正喎、 啊、 吓，咁啊，佢又慢慢咧融入喺嗰度嘅生活啦。咁啊，依家咧靠咧互联网嘅帮助咧，都可以咧听到我哋喺香港嘅广播啦，譬如《风骚快活人》咁啦，又可以咧系即系接触到、了解到香港嘅新闻系点样啦，又可以同咧亲戚朋友咧保持联络。啊，咁啊，其實都已經啊，叫做比起啊以往上一代佢哋移民咧，就容易得多啦喺適應上。 係。 咁啊，另外佢話咧，當然都要花啲時間咧去融入咧，就係當地嘅生活文化啦，又要重新咧去認識一啲新嘅朋友啦，一切咧都係要重新開始嘅，係一個大挑戰啦，對於佢嚟講。咁啊，佢話大家都要加油噶啦。咁啊，無論咧喺世界邊個角落咧，佢都係咧好愛香港嘅香港人嚟嘅，咁呢一点就毋庸置疑啦。咁佢话咧，有好多朋友咧都想离开啊，咁但系因为咧都系要照顾屋企嘅老人家啦，所以咧都走唔喐啊。咁啊，佢话咧，佢嘅两老咧，即系呢位阿朱迪嘅两老咧，就已经咧喺呢个天上啦。咁啊，所以咧佢就可以放心，系啊，放心咧。是去 其他地方啦， 系啦，去呢个巴厘岛度生活啦。 咁 啊，佢话咧，所以其实咧，真系咧，要离开呢一个香港去第二度生活咧，都系要鼓起好大勇气嘅，都明啊。 冇错，呢度咧有个都系哇，好长经历嘅阿 Joey 啊，佢咧就话啦，堂细佬一家咧，旧年圣诞咧已经去咗英国啦。佢哋咧有两个分别系5岁啦，同埋9岁嘅小朋友嘅太太咧就喺中学教书，典型嘅中产嚟嘅。咁咧。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呢个系佢第一个 case 啦，就系佢有个堂细佬就已经会去咗英国啦。咁另一个个案咧就系话一个识咗30年嘅老死啊，准备带埋佢个仔，直情咧就佢已经当咗个契仔嚟噶啦，咁样一家三口咧就去英国。咁咧佢话佢哋两母子咧都有揸台湾 passport 嘅咁样。咁呢个就是第二个 case 啦，所以我哋话身边好多人走嘅。佢第三个 case 系咩咧？又系识咗30几年嘅老死，咁所以大家都 feel 到个年纪系几多岁啦。 系 卖紧楼就翻加拿大，佢话咧佢20几年前咧就已经攞咗加拿大嘅 passport 噶啦，咁样。 咁佢根本系加拿大人咯。 系啊，即系只不过系再走咯。咁佢嘅心情系点咧？佢就话啦，唉，一个又一个亲人好朋友离开咧，非常非常唔舍得。但佢话咧，面对而家呢个环境咧，佢话咁大家选择又唔多。咁佢自己又点咧？佢话啦，我曾经咧喺英国读书嘅。都叫做喺嗰度咧，已經 hea 咗8個聖誕嘅啦嚇。佢話咧，如果要翻英國咧，佢自己適應就唔會好困難。不過屋企咧有年長嘅父母要照顧，就唔可以一走了之。佢話咧喺英國個生活又點咧？佢就提醒大家咧，佢話喂，讀書同生活咧兩回事嚟噶，千祈唔好咧直接攞嚟同香港比較。佢話咧，你去到就要學識咧融入當地人嘅生活同文化啦。佢有提醒過個堂細佬噶。佢話咧，無論喺英國定其他地方都好啦。在公众地方咧，尽量同小朋友咧用当地嘅语言去倾偈。佢话就算你嘅发音同 grammar 唔准都好咧，佢话当地人就唔会怪你嘅。咁啊，亦都唔好歧视唔同肤色嘅人。佢话虽然有啲英国嘅白人系会咁，不过佢自己就要好 alert 啦。咁啊，另外咧，佢仲提醒大家咧，佢提醒呢啲嘢咧，其实我哋喺之后节目里边咧都会慢慢探讨嘅。即系可能当我哋去到唔同嘅单元咧，你如果移民去英国，移民去澳洲，系啦，咁佢都有少少提大家咧，就话。无论是文化制度天气呢大家都要重新适应。他说呢总之就融入就是阿 Jo 他的最后阿 Jo 儿这个心情。 是啦 ,ok, 咁他有几多个 case? 三个 case,、我呢度有个 Ovidia, 他呢就说啦下一站平洲。 哇平洲 平正 是我们香港的平洲。是啦他还说我已经靓了。 哇 他就说啦他是一个退休人士入了平洲 入咗平洲长住啦，因为疫情咧都好少啊，系去出香港，即系打翻船嚟翻香港揾个朋友啦，系啦，城市揾朋友啦。佢咧但系喺平洲小岛咧认识咗一啲新嘅朋友啦，民风朴素啊，佢系每日咧都系行行企企食饭几味啊，冇压力，多做运动，因为佢退咗休啊嘛。佢话早几年咧有机会咧，其实系可以移民去美国嘅，不过因为当其时佢自己一未退休，所以未退休，所以冇辞工啦。亦都因为屋企嘅长辈仍然喺度，即系系啦，咁样喺度啦。佢又唔想远离佢哋啊，咁结果就放弃。不过佢就话我一啲都冇后悔，放弃咗呢个国籍。因为佢会觉得系啦，佢话因为觉得美国唔系太适合佢自己，反而平洲佢就觉得好适合自己。 平洲好特别哦， 好特别啦， 好特别啦。 佢都真系下一站去咗远离香港， 最紧要系 远离香港本岛。去咗一個離島， 但係都係近嘅。嗱，雖然佢嗱搭個船可以翻嚟香港啦，叫做咁，但係佢。但佢都系话，我都好少，因为疫情之间，佢都喺长住喺平洲啦，咁样。 平洲，我想问你有冇咧分区仔细佢嗰度疫情咧，会唔会嗰度系零确诊嘅咯？要去到 又比较听 真唔少。如果系都几好，即系一个世外桃源咁样， 系远离病毒， 系啦，又唔使换 passport 咯，最紧要系。 仲紧嘢就系话，佢都系重新适应一个新嘅环境咯，系啦，识咗新朋友咯，咁样。我边度系一个好选择啊？ 最紧要咧，呢个选择系佢自己拣， 系啊系啊。 最適合佢自己啊嘛， 系 嘛，啊呢一、這個參考都唔錯。好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位咧係阿 Priscilla。佢話咧就都多咗好多後生一輩嘅人咧選擇咧去移民啦咁樣。佢話咧多數咧都係為咗自己啲細路仔啦，希望有一個好嘅學習環境啊、生活方式咁，所以離開啦。咁啊，剩低咧自己嘅父母咧留喺香港。佢話啦，雖然話咧而家啲科技咧已經係隨時隨地可以咧面對面咁樣去傾談同問候。哇！呢、這個啱啱好頭先同阿朱迪嗰個咧就係佢話好彩而家有 internet 啦。咁就可以面对面，但系Priscilla 咧，似乎系想讲另外一样嘢啦， 代替唔到啊。 咁佢话咧，但系亦都有好多个案咧，就啲移民多年之后咧，就将自己嘅父母咧就冇理到啊，都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嘅。咁佢话希望咧，已经选择咗移民嘅朋友咧，就记得咧自己嘅根喺边度啦，同埋咧喺香港咧有你嘅父母喺度咁讲。 系啊，我呢度有几个个案咧，佢都同父母有关咧。佢虽然短短地，但系咧。你感受到唏嘘 啊！ 有一个咧，Vivian 咧，佢就话啦，佢话佢细佬一家咧系喺出发前唔够两个月先同屋企人讲。 系 你谂下，即系要筹备，其实都唔系两个月嘅时间，但系佢系准备好晒， 搞掂先同 先至系啊。 但你又好理解喎，即系咧唔系话好认同，但你好理解咧就系佢唔敢讲， 唔 系佢唔系啊，佢唔敢讲啊， 因为 又唔敢 讲啊，你 好多 佢面对唔到啊，我谂佢估到一同阿爸阿妈讲咧，一系就喊苦喊翻，一系就好唔舍得。咁我谂对佢嚟讲就佢又主意已决。咁所以可能佢就会用咗一个咁样嘅，即系先斩后奏。 系啊， 我又但系咧，你谂下，哇， 好唏嘘。 我想象唔到佢嗰一刻嗰饭嗰餐饭点食啊，真系吓。 两个月 之后你就要走啦咁样，哇，系啊，所以 你觉唔觉得咧呢一转咧，即系嗰个移民潮咧，系同我哋譬如八十年代嗰一转咧有啲唔同。嗰唔同系在于嗰阵时咧，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阵时咧，仲会有太空人呢个 terms， 系啊系啊， 即系话咧，我成头家，我净系个男人飞过去海外嗰度咧。然之後去夠半年或者坐半年監，移民監又翻嚟香港半年，跟住又翻去半年咁樣。但係今次呢一輪咧，就係全部都係一家去嘅。 唔係，因為 比較少話聽到係淨係個男人或淨係個女人過去先。 嗰陣時嘅移民制度又唔同嘅，因為咧個要點解嗰時當其時要開荒牛要揾個男人去嘅，因為佢要真係定居咗攞到身份先可以申請屋企人啊嘛。因為佢哋全家都未有嗰個身份啊嘛。 冇錯。 但係而家呢啲嘅情況咧就又唔同啦。 就唔同啦。 嗱，你英國已經係唔同啦，其他嗰啲咧嗰啲叫做可能佢就係。 個點解而家嗰啲全部都係一家走？ 嗰啲package 或者係嗰個移民計劃， 冇錯， 係多咗好多選擇。 多選擇啦， 已經唔需要一定只係一個人。 譬如你 BNO Visa 就唔俾你太空人啦，或者佢唔鼓勵啊，應該咁講。 就算你其他國家嗰啲點解都係成家去呢，因為可能佢經歷佢上一代， 係啦，冇錯。 阿媽，我哋長期都冇阿爸嘅， 係啊， 佢生活佢唔想再係咁樣，可能係難捱嘅，可能亦都睇到身邊啲朋友，佢哋咁樣最終都係可能窩合咗個婚姻。 咁 係啦，離咗婚嘅，咁跟住佢哋就打，即係點都好啦，一家人齊齊整整，要去邊度就得，都係一家人。 哇！呢、這個太空人真係上世紀嘅獨有名稱啊！這個、 其實係啊， 係啊，咁所以嗱，亦都可以大家再留言啦。我諗一講起呢啲咧，即係滿腔辛酸啊！即係如果你一要離鄉別井嘅話咧，究竟你屋企人點樣即係同佢交代同埋相處咧？ 電話號碼係啦，187238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我哋網上留言咧都講咗好幾個 case， 其實仲有好多，我哋一間稍後時間我哋再講啊。 依然记住，在放学路途，你令我仰望，像一套戏，童年总教我回味。当年你被我箍紧手臂，从不放，到今天我有力抱住你。几多风景一起曾有心情，沿路看一边牵手边细听，潮浪拍岸，任每天变化别追究，日子总有我伴你走，马转星移别再忧，人无永久，若你的相守，让我慢慢露出感受，万语千言，任我怎么说也不够。当年你被我箍紧手臂，从不放，到今天我有力抱住你。几多风景一起曾有心情，沿路看一边牵手边细听，潮浪拍岸，任每天始终有我伴你走，马转星移别再忧，人无永久，任你的不说渐深刻，让我慢慢道出感受，脉搏相连，就算分多远也紧扣，捉紧你 余香盈啊，最好陪伴啊，系啊，我哋陪住你啊，今日我哋全新嘅环节啦，下一站边度？电话旁边有位朋友啦，18723888， 阿 Ken， 阿 Ken， 你好，阿 Ken， 系大家好， 你下一站边度啊？ 听唔到 ，sorry， 你下一站去边度啊？ 下一站好大机会系美国或者澳洲 啦。OK， 讲下你嘅故事嚟听下，点样噶？ 哦，咁讲咗我背景先啦、啊，其实我就移咗民好多次噶啦， 好、多次添。 哦，咁 系啊，如果我计埋翻嚟香港移咗几次添噶啦。 系、哦，诶，点样噶？几时开始啊？ 去咯。 嗱，细个就即系跟屋企人咁，80、90年代啦，咁就移民啦、读书啦，咁你知。跟住后屘就读完书好明显啦，咁啊，97后大家都 紫含含低翻嚟做嘢工作。 你第一站去边度先？你话跟父母移民去边度？ 纽西兰。 呢个唔算最热门喎，系嘛？ 但系都多嘅， 都多啊嘛。 嗰时系美加澳第四先系纽西兰。 系咯系咯 ，OK， 第一站去纽西兰系。 哦。翻嚟香港啦 ，OK。 哦。 跟住做咗几年嘢之后，又机缘巧合又去咗美国啦。 系。 咁跟住点知十年前就因为其实好有趣嘅，十年前你谂下嗰阵时。即係你可能你覺得唔相信，就係因為為咗細路仔先翻翻嚟香港。 點解咧？ 小朋友， 因為你覺得香港教育係 好過美國。 唔係，你其實你回歪翻啲帶啊！十幾年前中國係好興盛，好好嗰陣時個個都話 中 國 熱。 你諗下，你嘅小朋友，如果你中國人，你唔識中文係好蝕底嘅。你知道中國根本一定係嚟緊呢個係世界 number one number two 嘅大國嚟噶嘛？咁你點可能唔學中文咧？所以咪嗰陣時十年前咪翻嚟香港 咯。哦 ，OK OK， 十年前應該就係嗰啲外國人都識講喇喇聲嘅普通話嘅， 即係嗰啲京澳啊，北京奧運嗰個全盛時期係啦。 冇錯，仲有你諗下， 都正常嘅， 屋企人喺香港咁翻嚟都係 好順理成章， 順理成章嘅。 係跟住咧， 咁但係你。所以我就想其实勉励下香港人先而家大家要平常心你做咗决定就唔好返转头望。即係你之后嘅嘢你其实你唔知道你人生会变嘅。你点諗到即係十年廿年后嘅香港会变咗咁呢，系咪先。 对。譬如你都移咗民三次你每一次都唔会知道嗰个系中站啊定系中途站你都唔知道。 好似突然间咁我屋企人个个觉得唔对路又走晒啦又去晒同一个地方。咁我下一站我系咪又会如果因为搣返佢哋或者因为政治气候或者即系即系嗰啲唔使讲啦，大家明白啦吓。咁再移民嘅话，咁你所以你唔知噶嘛，好多嘢都。 咦？咁我想问阿 Ken 咧，你过去嗰啲搬家移民嗰啲日子，你系通常都系会聚翻一啲屋企嘅家庭成员，佢哋去咗边度而聚翻喺嗰度啊？定系自己选择啊？ 两样都有嘅。 哦， 系。咁但系头先你话你嘅下一站好有可能系美国或者澳洲啊，系咪啊？定系纽西兰？ 纽西兰。 即系其实你又去翻 美国、澳洲。 系咯，美国、澳洲。 纽西兰，我屋企人而家就走晒去澳洲啦嘛。 哦， 咁系啦。 咁本身你系应该系外国嘅居民嚟嘅，公民嚟嘅咯，系咪啊？ 系我几边都有嘅。 你细路而家几大啦？已经系咪大晒啦？ 十零岁啦。 十零岁。咁如果你而家呢次走咧，即系除咗你话因为即系社会环境咧，系咪都系同小朋友读书成长嗰啲有关啊？ 两样都有嘅，其实。因为我屋企人就喺澳洲啦，但系我太太嘅屋企人全部喺晒美国噶嘛。 哦，你太太系中国人定系外国人啊？ 哦，香港人嚟嘅。 香港人嚟 嘅。 咁点算啊？你两边都有屋企。 哦，咁冇問題，咁睇咁都係嗰句啦。咁你決定咗，咁你啲即係你未必一定永遠同屋企人喺曬一齊噶嘛。 不過咧，阿Ken 咧，你個 case 又唔同，因為咧你一細個已經周圍去飛，即係你基本上就喺呢度，呢度就可能十年，嗰度十年，呢度十年，即係翻老家嚟香港翻嚟帶啲細路翻嚟讀書，都係一個你自己嘅故鄉啦，叫做。咁所以而家今次飛咧，可能佢又。我都是去翻之前的地方啫嘛，即系冇话同香港即系真系扎根，去都未去过其他国家地方住嗰啲香港市民咧，就真系有。 喂，咁其实我又想讲下，即系我心路历程，其实你要谂下，你每一次都系为咗追求更好嘅嘢啫嘛，但系今次唔系，今次你一种系被逼或者走难嘅心态，所以好心酸。你明白？ 谂法 系好唔同嘅，其实真系好远嘅。你系被逼。被逼或者系即系好唔情愿咁走，你唔同之前系我想可能将来好啲嘅生活啦，咁系啦，或者我小朋友读好啲咁，系啊，完全唔同嘅，所以我话一定要同大家讲翻，要平常心。 虽然阿 Ken 你。心情是这样想的，但是你在选择那方面你都是选择过好的嘛，你不是选择 过。我想你如果真的有能力不要你不会想去一些譬如东南亚菲律宾这 样的。如果呢即好像感性一点问，因为你这么多地方呢都起码住了成十年呢，其实会不会哪一笪地方先叫做你家的 啊，你问得非常好啊，曾志豪。其实没有的。我就話其實唔會有呢個感覺㗎啦， 係啊， 因為你人生到某個程度，你唔會覺得入面有特別一個家，咪當然我明白，因為我自己其實第一次或者第二次移民，你會有嗰種感覺嘅，但之後你耐咗咧，你睇淡咗或者睇化咗咧，個心態可以調整嘅，其實， 係咪嗰句啊？ 唔會麻木， 即係屋企人喺邊嗰度，咪就係家咯。 可能 都可以咁讲，咁但系好好难界定你屋企人系你净系自己啊，定系你计埋父母？ 明白。 如果咁样，你入变咗好多个家。 系啊，喂，多谢 Ken， 你嘅经历系好有即系启发性噶吓。咁啊，其他朋友1872388，我哋新闻之后再听你电话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营盘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群组累计超过140人确诊。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寻日同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同机电工程处人员到 Ursus Fitness 视察，发现健身中心内冇良好嘅先锋系统，相信系导致爆发疫情嘅原因。袁国勇话：相信有关健身中心要符合当局嘅通风要求，先至可以重开。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将会尽快进一步放宽可以接种新冠疫苗的优先群组，最终目标是16岁以上市民都可以接种。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话，昨日大约有25000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而本港每日接种疫苗的处理能力可以达到50000名市民。如果公眾持觀望態度，就是沒有用盡現有容量。他指出，以接種科興疫苗為例，接種兩劑疫苗後至到出現抗體的時間大約要6星期，日後當局如果要提供便利措施，亦都會以此計算。被問到打疫苗有什麼誘因，聶德權說，最大的誘因是保護自己和家人，當局正是積極思考放寬和便利措施，但是強調要考慮如何能夠避免疫情再爆發。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認為，部分活動能力較高，例如仍然可以外出飲茶的長者，願意接種新冠疫苗的程度會較高。他在一個電台節目建議當局邀請打完針的長者講述接種原因，認為對其他長者來講，宣傳效果和認同感會更好。何柏良又說，如果長者擔心接種新冠疫苗，當局就要梳理他們的憂慮，包括要將外國安老院社的接種疫苗數據，以及以往接種流感疫苗後的一些疾病發病率轉變，告知院友和他們的家人。全國人大常委會下星期一同意在北京開會審議有關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歡迎，特區政府正是分秒必爭落實本地修例工作，目前已經在既知的情況之下開始梳理當中涉及超過20條主體及附屬法例，當局會盡早提交草案，不過應該無法在人大常委會開會後第二日提交。林鄭月娥說，政府要創造空間給立法會更多時間審議修例，重申如果立法會需要密集式開會，正在審議的其他政府法案可以暫緩審議。她又說，政府不會因為現時立法會內大部分是建制派議員，就認為不用審議或者很快就通過修例。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稍後有一兩陣雨，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時望聽日初時有一兩陣雨，日間天色好轉，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回升，週末期間漸轉潮濕。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45点，跌339点，总成交金额93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02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7点，跌1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斯摩尔国际48.1跌17.85，腾讯控股632元跌1.5，美团307元跌13.6。小米集团25.85跌9毫，阿里巴巴230.8跌4毫，新上市的百度集团252.6，盈富基金28.8跌3毫，港交所451.2跌5元，吉利汽车23.2跌9.5，中国平安93.1跌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7，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4，人民幣6.51，英磅對美元1.385，歐元對美元1.193，澳元對美元0.771，新西蘭元對美元0.709。日經平均指數報29,161点，跌12点。港金現價報16,060元，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6.47美元，賣出1,737.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属于呢个年代的《千世书》。 明天人挥不舍你的大名，留低什么的一个生 文字记录低每个世代的历史，被后人借鉴史事作出提醒，传承文明。乐队 The Hurts 尝试用音乐记录低他们对这个世代的感觉，编写一本属于他们的音乐千世书。作曲有 The Hurts 的 Herman， 填词有 The Hurts 的谦虚，编曲监制 The Hurts。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The Hurts 千世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先喺香港做功课。 1872388，今日咧都好踊跃啊！我哋今日第一日面世嘅环节啦，下一站边度啊？如果你都谂住喺唔同嘅地方发展生活咧，有啲咩心路历程啊、困难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噶。嗱，咁我哋听电话之前咧，继续讲下网上留言啦，因为好多朋友咧都喺个留言区度同我哋讲嘅。譬如呢度有一个咧，就系阿 Pom IH 佢话啦，过几年啦，先会走。 佢話咧身邊有朋友已經去咗英國同埋台灣啦，佢自己就覺得唉、哎、新香港唔適合我噶啦咁樣。咁咧另外一個咧阿通玉蓮咧，佢就話啦，作為父母親咧最難接受咧就係個仔咧一家移民咯，佢括弧三代單傳啊咁樣。 哦，哎、啊我呢一邊咧就有一位嘅朋友咧，應該係姓馬噶啦。咁佢話咧就佢哋一家計劃咧移民去加拿大啊，經歷咗咧長達係三年嘅申請過程，咁就終於咧就喺2020年嘅12月咧收到咧俗稱啊 land 紙嗰個確認文件，咁即係話咧佢哋可以出發啦咁。咁但係佢話去到機場咧竟然被拒相機喎，拒絕相機，因為咧佢話啊我哋呢類香港人係唔俾入境㗎，晴天霹靂。 邊度話英國？ 唔係加拿大， 加拿大唔俾唔俾咧，係咯 啊！因為加拿大政府話， 我係咪封咗關啊？而家 香港人咁就批准咧加籍港人啊、學生簽證啊、工作簽證啊、團聚關係嘅香港人可以隨時入境加拿大，不受現行嘅入境限制，但係唔知道原因咧，就將3月18日之後就拒諸門外啊！呢個咩啊？批出永居、永久居留及手持有效嘅COPR 香港人。 系，哇，真系唔知道。不过可能咧呢啲大家放心啦。我哋咧其实喺之后咧每个礼拜咧，我哋可能都会变咗 case study 啊，即系咧每一个国家咧，我哋嗰啲地方啊，都会同大家讨论下你系咪即系有人去移民嗰度咧。话唔定如果我哋有一集加拿大专案咧，可能就会有好多朋友咧可以交流到啲心得咧，就话到俾你听啦吓。 同埋咧，事实上当朋友咧佢哋讲佢嘅故事同埋经历嘅时候咧，有机会咧即系已经同嗰个地方或者嗰个城市国家咧嗰啲政策咧有。 又唔同咗啦， 都唔定噶吓。 系啊系啊，呢度咧有个呢度有一个阿 Sophia 咧，佢就话啦 ，Sophia Lang 咧，佢就话啦，呢一个咧，佢去咗悉尼咧，差唔多五年噶啦。佢话咧，旧年咧正式入籍咧，成为呢个澳洲公民，咁即系佢下一站就已经系 Sydney 啦。咁咧呢度另外一个咧，阿 Lam 咧就话啦。我住在台灣咧，18年有多咯，哇、好耐啦，18年有多。咁咧，佢話咧，生活尚算安定，不過咧，真係好掛住香港嘅親友啦，同埋港式食物啦，雲吞麵啦，豬皮魚蛋車仔麵啦，亦都關心香港嘅形勢發展。你冇發現咧，好多時都係咁嘅。你喺香港咧，你又好少見有啲人話特登想食，即係一啲所謂街邊小食嘅。但你一去到外地咧，佢好少話好掛住香港嘅壽司啊，或者米珠蓮啊，佢一。掛住咧就係掛住香港咧，即係 最地道 最地道，就係嗰啲咁樣嘅小食嚟咁樣。 可能 係 咁噶啦， 係啊，真係 係咁啊，屋企嘅風味。 OK， 好啦，咁我哋俾你聽個聽眾電話啦。呢個咧係咪喺外地打嚟？好遠喎，係啦，邊個？ 澳洲打嚟啊？ 係啊， 係啊，李先生係咪啊 ？Hello， 李生， 李先生， 你好， 你好， 你好， 係你請講啊。 冇啊，咁就係啦，喺 Sydney 打嚟嘅 ，Sydney 打嚟嘅， 喺度都好耐噶啦，咁就想讲两样嘢咯。第一样嘢就系即系点解嗰阵时会嚟澳洲啦。 系 咁，第一样就喺度读书嘅。咁读完书就做嘢留低啦。咁就拣澳洲嘅原因，第一样嘢个天气咧就比较近香港。 系 咁，因为就去过英国，咁去我家姐 L A 嘅。 系 咁，因为英国太冻啦，冻到即系搞唔掂。咁就 LA 系远，咁咧我嗰时就同屋企人倾咧，我妈就话：咁如果你在外国读书，咁你去 Sydney 啦。咁因为 in case 屋企有咩事咧，咁你都可以快啲翻嚟啊嘛。 即系机程比较短，8个钟系嘛？ 因为你 compare， 你 compare 系 美国同埋英国， 明白？ 咁呢个四大热门地方啦， 系 咁就最近就澳洲嘛。 咁一住就住咗。 吓，呢屋企人有咩事，老人家有咩事，咁你可以即刻快睇佢。 其实系好实际噶，好实际呢个考虑。 距离系一个考虑啊。 系，啊，因为同埋一程机唔使转机，咁入五班机以前，咁好快，好方便。有咩事真系跳上架飞机就翻到嚟噶啦。咁就即系好唔好彩，真系俾佢讲中咗。咁屋企老人家有事啦。但系5年前咧，咁我就7年前咧，我就即系住系咁。 在 香港越嚟两边飞，咁要睇老人家。咁就直到2018年咧，我就同我太太倾， 就话、不如我哋举家翻香港啦，因为咁样飞都唔系办法。 系 咁，辛苦又嘥时间，又搵唔到钱。 你一举家系几多人啊？其实 我同我太太即系比较容易， 两个人系， 举家就两个啫。 啊，咁啊容易啲啦， 即系冇细蚊仔嘅。 嗯， 我哋冇细蚊仔。 哦 ，OK， 系咁就轻松啲。 一八年咁啊，结果有冇翻到嚟咧？ 咁我哋定咗19年底翻嚟嘅，因为呢度都有啲嘢，咁要系啊，要搞电线做得噶，唔系话起身一匹嘅。 系， 咁就但系19年发生事啦。 系啊，系啊。 咁就变同埋咧，我太太有个表弟喺呢边读书嘅。咁又跟住如果读完书咁样，但系就做啦咁样。但系香港又咁大件事，就变咗调翻转头嘅咧，就 宁愿留翻喺度。 就要过嚟啦、 你带埋你屋嘅爸爸妈妈翻去澳洲啊？ 唔系啊， 冇啊，冇佢 生啊， 年纪太大， 系， 佢年纪太大过唔到嚟。咁我都有 keep 住翻香港嘅，但系旧年嘅 pandemic 就翻唔到嚟啦。 系， 咁啊冇办法啦，呢样。 咁你医生系开始申请过去澳洲嗰边啊？ 系啊，因为唔系我，即系嗰啲移生，因为其实过嚟咧一开关佢就过到嚟噶啦，因为而家条移民俾佢哋嘅移生移民嘅条法例太宽松啦。 哦，系咩啊？ 佢哋用系咩途径噶？ 用咩方法？ 即系总之你读书就得噶啦。 哦，读书。 即系去澳洲读书。 嗯， 澳洲读书，总之你要读到一个专上学位以上。 哦， 系。 吓、啊，咁就。唔理你系读咩嘢噶啦， 系 你总之就专上毕业，咁、那个最主要原因我哋冇讲毕唔毕业啊，最主要原因系佢澳洲政府俾你留喺度，但佢唔想照顾你， 系 佢等你自力更生， 系你要有能力。 总之你读完个书，你搵到食，你唔攞我福利，你就自己搞掂啦。 系，咁所以你其实 香港人。 所以你而家你最大嘅感触系咪即系你最后都系喺澳洲噶啦？你就唔会再来回奔走，其实都系要拣翻一笪地方啦。 系啊，唔系应该话唔会再会继续翻香港。如果开翻关之后会翻香港睇屋企人嘅，但系就唔个根都会留翻喺澳洲，唔会再喺香港噶啦。 咁如果有啲朋友佢可能而家就考虑紧话去唔去其他地方咧，你嘅建议系咪就系头先嗰样咧？即系地理位置啦、基情啦，方便你一种即系机动照顾， 随时都可以翻嚟， 系咪？即系呢个就系你嘅体会啦。 其实我觉得澳洲系唔差，雪梨唔差，或者就算系 Melbourne 或者 Brisbane 都系唔差嘅。 系， 但系两样嘢想提醒一下嘅，第一样嘢就系英文系好紧要。呢边，啊，因为就算有大学毕业，但系佢哋考唔到英文都系搵唔到工噶。 系， 就算俾佢留低，系会俾佢留低噶。 系， 咁但系。英文是很重要的关系，而很多大学生都考不到英文的。 哦，不过咁系当地。 叫 IELTS 啊。 系。 7分是某个情况之下对很多大学生是很难的。 哦。 咁即系首先第一就是学好英文先。 系。 英文一定要学练得很好。 系。 第二就是唔好咁naive谂到过到嚟澳洲系唔会俾人虾。 哦。 我哋中国仍然系强国。 系系系。我呢个听过好多人都系咁讲嘅，去到唔同地方咧，你点都要预少少就系水土不服噶啦，系啊，都要有嘅。 环境噶。 明白。 咩啊？ 澳洲排华唔劲，就第一样嘢，我哋 always 会讲一样嘢 ，emphasize 即系仲要对住啲鬼佬讲一样嘢，我系 Hong Kong。 哦，呢 啲好大分別。如果佢因為佢哋對無論對於任何黃皮膚都會度咗你係 China。 哦 ，OK， 不過你記住，記住，我哋咧香港係中國一部分。 係啊，我哋都係。 同埋唔好講鬼佬啊，我哋講外國人㗎， 係 啦，好啦，多謝曬阿 李先生。 李生，佢呢個就係移咗民去澳洲，跟住就來回嘅。所以我其實我覺得頭先佢好實際嘅一個考慮咧，可能好多人你考慮一個地方移民嘅時候咧，你永遠都就係諗話當地居住環境。正正 啊、 但系点知咧？其实佢系会计翻咧，翻嚟香港繁费啦，嗰程机点啦。 呢个都系一个考量，因为你屋企仲有父母啊嘛。 需唔需要好密咁样翻嚟啦？都 系啊，冇错，系啦。转头继续听你电话啦，1872388，1872388。 翻咗嚟，一方赤地， 就快会有伤痛，一刻晚霞能躲进永远黑暗，一些国度就快掀起前方，为你渴望我，枝枝散发听到什么，只知海阔看到什么，当一切越不差越坚定地爱，行事半地还过，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成就因爱着爱着爱着而成就的我，一生美丽太多一片云，能否出一张脸，天荒地老不过一抹尘，如何离别你，愿你不忘我，如何能回去没了想最初， 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啊，会啊，可能而家你有啲唔同嘅人要离开你嘅话咧，你真系会喊噶。网上留言咧，呢度亦都有一个话，嗱，唔好开我名啊，系我知啊。佢话咧，阿哥一家四口咧，六月会飞英国，阿妈会留喺香港，因为佢唔识英文，又唔识揸车。佢话咧，我就留喺香港照顾佢啦。佢话咧，知道阿哥一家会走呢个决定咧，真系喊咗出嚟啊。佢话咧，阿哥六岁个仔知道要走咧，都喊到收唔到声。同哥哥一齐生活咗三十几年，真系冇谂过会分开两地，好唔开心，好唔舍得。系啊， 咁呢个其中一个例子、好啦，我哋电话系咪有？ 系啊，有啊，有啊。 系啊， 位系 冯小姐。 冯小姐系咪？ 好， 系。 Hello， 你好。 你下一站边度啊？ 我下一站可能调翻转系香港咯。 好啊，你讲下你嘅经历系点噶？ 系啊。 咁我就18岁我就离开咗香港嘅，咁之后我就去咗上海读书，咁我 bachelor degree 就喺上海毕业嘅，咁之后我再去咗美国读我嘅 master degree， 咁我完咗我嘅 master degree 之后我就去咗日本做嘢，咁就5年，咁其实调返转即係我而家over 十年啦，我而家33啦嘛。 哦，好好好， 细过晒我哋所有人， 好年轻啫，冯小姐。 over 晒十年啦。 咁你去过唔同嘅地方城市生活啦，咁你个感受或者结论系点样咧？ 咁我去上海嘅时候仲好年轻啦，我都仲系讲紧系2006年咯，2006年嘅时候，咁我走嘅时候系2011年左右嚟嘅，系咯，咁我时候同而家咁嘅更加唔同啦，但系我时候我都觉得几犀利嘅，因为我记得我去读 bachelor degree year one 嗰时候咧，上海得3条地铁线，到我毕业嘅时候系13条地铁线咯。 哇 发展得好快。 这个变化是咁啱，因为我成日有个上海世博，咁、变咗咧，佢就好急速咁样要开好多地铁线。 而家又卖滴滴嚟添， 系啦。咁我时候我自己仲读紧书，但我觉得个壮举都几劲嘅。应该我谂可能四年时间都冇，佢可以由三条地铁线起到13条地铁线。 好啦， 跟住 咁但系而家你去到今天，你话个下一站系留喺香港。 我其实翻咗嚟香港亚湾都系两个月咗啫，我新年翻嚟嘅。 咁你喺边度翻嚟啊？ 东京 喺日本。 东京系啦，因为我喺日本做嘢做咗五年几噶啦。 咁、你会点啊？你系咪会留喺香港唔翻日本啊？ 而家考虑紧呢一样嘢，因为啱啱翻到嚟之后就有啱啱赶正我阿姨过身啦。咁佢跟住就好似即系呢段时间，我真系离开咗香港好长时间，咁就会可能呢段时间两个几月同妈咪相处翻，就觉得佢开始年纪老啦，真系调翻转， 即系需要你照顾啊。 系啦，虽然我自己有个细佬，但可能佢已经结咗婚，有自己一个家庭，咁唔可以真系话真系 immediately 去 support 到，系啦 support 到我妈咪咯。咁我自己系单身嘅，咁我就会系啦。好多时我唔系话政府嘅资源， 照顾父母嗰个因素咧，都好令到大家系究竟系留定走啊咁。 系啊，因为我发觉系见唔到。都 OK 嘅，因為我離開咗香港，啱啱疫情啦，其實我足足冇翻香港年幾噶啦，見唔到咧都仲好啲，但係當真係翻到嚟見到之後咧，就 唔捨得走啦， 覺得媽咪需要自己咯， 唔忍心走添啊， 係啦，係個唔忍心，係啦，唔忍心走咯， 會噶、 就是、 會噶， 調翻轉嘅情況啦，我離開咗年幾嘅時候，我都未有一個咁強烈嘅一個。感觉咯，系啦，但系翻咗嚟依个几两个月，就系啦，自己屋企住啦，同妈咪住啦，咁就会见到啊，其实可能有好多不便嘅情况之下，佢都未必可以即时揾到人去帮忙，咁但系我作为佢个女，佢系有我系有。義務甚至是應份去幫他即時解決他我一刻需要的事、譬如可能網上的事、或者他要找些什麼事、他說阿女要怎樣怎樣阿女怎樣怎樣我即時跟他解決、但是如果他再要等問別人的時候可能又耽誤了一些事、其實又覺得會不會真的自己離開了成十幾年了都會不會有辦法可能不如留下來去嘗試其實都會是有考慮的其他自己經濟啊會不會工作上面、因為我在日本面都工作的就會想、會不會可以協調到相对地话两边平衡翻咧，好似又话斋，嗰边会唔会真系调翻转？唔一定要需要我 stay 翻喺度咧，会唔会可以搵人可以尝试 replace 我喺嗰边嘅任何 duty 呢啲就 哦，你放心啦，佢哋个个都话咧，工作上咧，你就算做到 CEO 都好咧、你听日一样可以有人 replace 你嘅，除咗你屋企人，系啊，你话定俾你听，我哋三个都，起码带你十年咧，我哋可以扮有人生经验咧，可以讲俾你听。喂，但我都想问多一句咧，你已经离开咗香港十年咧，你翻到嚟咧，生活节奏各样嘢咧，你觉得有冇好大分别啊？ 咁又好，可能我系喺新宿生活 嘅，咁啊即系差唔多， 咁啊差唔多啦， 系 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哋自己香港人都成日去， 成日都好想去嗰处，所以但系职场文化咧，职场文化咧成日都系日本好嗰、那个咩社畜好劲噶嘛，即系做奴隶咁样。 我哋嗰边就系、是、嗱，我可以讲个事源啦，譬如放喺三号，你明知日本佢哋即系嗱。如果要做完成一件事，可能要五个 step。咁但系其实可能我啲老人家一辈就觉得佢永远都系用开依五个 step。你觉得即系后期你会同我讲，其实咧三个 step 可以完成。跟住好啦，佢会同你讲唔得，你一定要五个 step 完成。 即系嗰份坚持 唔可以，唔得，因为原因佢哋好惊出错，佢会觉得你用三个 step 嘅时候，会有 可能机会 出错。系啦，就唔俾你用。好啦，如果你尝试咗冇错咧。就自可。如果你嘗試咗錯咗嘅話，佢要你寫千字文， 好大罪名啊！ 明白， 真 係 寫千字文嘅，真係你要寫翻個事後報告書。點解你當時要咁做？你有冇去問過你上司係咪可以俾你咁做，定係你私下咁樣做？即係日本咧，好少會炒人嘅，但係依一啲咁嘅所謂前輩嘅一啲咁樣思念咧，就會好勁咯，好 重。不如咁啊，我哋同你嚟一個約定啊！即係日本人好中意講，我哋同你嚟個約定，你。下次打嚟咧，话俾我哋听，你系决定留喺香港，定系你会即系翻返去日本？ 我哋都想听下咧，究竟你最后你嘅选择会系点样嘅，好唔好啊？你下次再打嚟俾我哋，好唔好啊？等你咯， 我可以。 多谢，多谢冯小姐。 好，拜拜，拜拜。今日时间关系，我哋听唔晒啲电话留言都读唔晒。 好多电话，好多留言啊！放心，我哋会 keep 住你哋嘅留言咧，下个礼拜同大家分享下你哋嘅心路历程啊，你哋嘅经历啊，你哋嘅谂法啊，你哋嘅 好多故事啊， 系啊， 好多顾虑啦又。 至于咧，有啲听众话，你哋唔系鼓吹啲人离开香港系嘛？我想话咧，傻啦，边有能力鼓吹一个人留或者走啊？ 唔系啊，其实因为我哋就系想大家分享下。 每一个 家庭难处啊，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佢嘅考量， 系啊， 系咯， 所以唔系话我哋讲就系嘅， 咁啊，大家抒发多啲，咁希望你可以面对呢个困难啦吓。喂，咁我哋听日再见啦， 拜拜， 拜拜。